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我是 Sunny。 是啦，今个礼拜呢阿德打就又要去公干啦，是飞嗰隻添，咁啊所以冇辦法，咁啊是啦，咁啊我哋讲啦，咁啊但是今个礼拜呢就冇咩科幻片喎身上嘅。咁啊掹车边嗰度叫做极限挑机，可唔可以讲系啦，不过佢啲嘢又唔系唔实冇，係咪始终不过佢又讲咗个即係网络游戏嘅问题，咁啊咁样，咁一阵都讲讲啦，係啦。咁啊死啦，今礼拜又天开咗呢个窗㗎喇喎，咁样。咁啊的确系㗎，以香港嚟讲。咁啊好彩呢就北美嗰边呢都上咗套，係啦，犀利呀，呢度叫摩根嘅嘢，咁啊科幻片嚟嘅。不过呢就唔好睇嘅，我同大家讲咗先，但佢有好多人做㗎喎，又有呢个神奇四俠里面嘅隐形女啦，有杨紫琼啦，咁啊好多喎，即係你里面嗰啲演员又各套戏里面你都见过，咁但係原来又麻麻地。不如一陣同大家講講呢一出啦，好嘛？即係要真正要揾到挖到科幻片講咁，咁啊同北美嘅聽眾有啲交代啊，最少係嘛？咁啊香港我唔知呢套會唔會做，不過如果有星香港人玩，反而有機會上嘅，係啊。咁但係呢套真係唔好睇嘅，我呢個係。好啦，咁另外咁除咗極限挑機，咁一定都會講講啦，點都會。其實我哋講過㗎啦，唔知好幾集之前係咯。不過就等阿馬仔同阿新啲都講下啦 ，OK？咁同埋都係想分享一下啲網絡問題啦，其實反而唔係個故仔。係啦，咁另外有一個呢要講下，就係之前講過 Final Fantasy 第15集啦，就整嗰套電影㗎嘛，王者之劍呀，咩 King's, 咩點讀㗎嗰個字 ?Grave, 係咪 ?King's Grave 㗎嘛，即係劍啦，係啦，皇帝個劍㗎嘛。咁王者之劍中文譯做㗎嘛，呢個呢我哋都叫睇到啦，搵到嚟睇啦，咁啊就都會同大家講埋啦，不如好嘛，咁既然今日冇咩其他嘢 ,ok? 講咗呢幾套先睇啦。好啦，咁當然一陣同大家再有其他分享嘅，係啦，咁城寨呀，即係以仲講咪完咗啦，咁樣就係上個禮拜佢哋講嗰陣未完㗎嘛，咁諗住都 ok 呀，咁點知呢陸續聽到有唔少嘅節目呀，喺度鬧呢套劇喎，竟然咁樣 ,ok? 咁但係佢好最得意嘅呢人其實佢冇乜點睇喎。呢、這個先得意啊嘛，係啦，咁樣，咁一陣都要講講啦，如果咁樣係咪逼我哋講多集。咁哥斯拉唔知有冇新嘢啦，係啦，因為新年又睇多次，係啦，咁一陣為咗睇下補返少少啦，同埋上位好似要講錯啲嘢係咪係咪 係呀係呀，要 唔係有到講錯咗，而家要更正返先啦，不如係就係嗰個食完李美嗰件皮褸係黑色嘅 ,ok? 係唔係紅色。 唔係紅色都唔係深紅色，直情黑色 ,ok? 更正返先啦，我哋好均真嘅 ,ok? 即係有錯就認嘅，打係企定嘅，唔同第啲節目有錯唔認嘅。OK， 好，好啦，咁我事不宜遲啊，講下呢個排行榜先，有冇開緊？ 有。 OK， 咁啊，第一啦，《獵殺列車》啊， 係好勁啊，同埋咧場次好似喂好似越嚟越多咁嘅，好似四百。 哦，係啊，反而係谷上去。 谷上去，好啦，第二位。 係極限挑機啦，已經係。 極限挑機都有第二位啦，因為就其他都係比較弱咗啦，係啦，第三位。 係點五步。 是啦，好，第四位新戲喎。 是軍火九。 軍火九我未睇呀，其實不打睇咗，不過冇辦法今日唔喺度，佢同我講過少少，不過算啦，不如等佢返嚟先下禮拜 ,ok? 好、啊、第五位竟然搭咗嚟喎，邊套呢？ 真哥斯拉。 是啦，縮長縮到得返49啊，唔知點解呢，第二個禮拜咋嘛。 喔、哦、都係啲人嘅反應問題啦。 係咪 ?ok, 冇辦法啦。 係、啊。第六藝城。 係。咁啊，呢個反而正常，係啦。 係第七就有自殺特工喎。 係啦，咁啊做咁多個禮拜都 OK 啦，係嘛？有咁嘅票房 keep 住係啦。第八位仲有 呢個電影版嘅《櫻桃小丸子》， 係來自意大利的少年啊。第九位 係啦，呢、這個朝拜足地啊，餘味無窮。 呢、這個會唔會係documentary 嚟嘅咧？應該呢套 即係呢套我唔知喎，應該 只 係啊， 只係故事啦，係咪？ 哈哈。 即係好似之前咩壽司之神咁嗰啲人話講啊，今次講足地咁啦，咁啊有趣嘅，有趣嘅應該都，如果有興趣嘅人，第十位 係呢、這個江湖悲劇， 係咩嚟嘅？ 呢個唔知喎，真係 到底係港產咩嚟？唔知啊。OK， 好啦，好有冇啲新上啊搭咗嚟嘅咧？已經絕地戰場喎，仲係有一套喎，第十五喎，依然係 係啊。我呢邊睇係14嘅。 我喐咗啦。 咦唔係喎。 咩佢分分鐘轉㗎。 好怪怪。 你 refresh 又轉咗㗎，因為佢係講緊即刻㗎嘛。 咁另外嗰套啦，基爾啊，即係潘兆聰嗰度啦，32嘅。咁但係佢係到底正式上咗定係優先咧？ 係。 係啦，咁佢係好似得十場嘅啫。 佢話今係啊，今日都有十場啊。 係啦，咁到底係優先定係咩咧？ 唔知啊，差唔多啊，唔會好多場㗎，應該正常。 但之前見佢上呢啲戲咧，唔差㗎喎，即係唔會話太差㗎喎。 嗯。 咦唔係喎，係公映㗎喇喎，係喎。 係喎，我就話佢喎，場可能分得唔係好多。 咁冇辦法啦，係喎，真係好少地方上的確。OK, 明白嘅。好，有冇其他係新上嘅拍出嚟？因為我機好慢啊。 好似冇乜啦。 有冇其他都係舊㗎啦，係咪？ 舊啊，係我記得下低咗。 下邊嗰啲係咪慢到再錄冇啦，係咪 ？OK, 好。好啦，咁以上嘅香港嘅观众以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参考嘅啫，又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开始讲戏啊，咁啊，讲唔需要听古仔啊，唔需要穿桥嘅朋友啊，熄机，系啦，好，咁啊，讲咩先啦？喂， 边套？ 讲下极限挑机先啦，咁起码呢套叫做啊，唔系喎，呢、這个一等会分析嘅，唔好讲下嗰套摩根先啊，不如。咁呢度得我講啦，主要我睇咗嘅啫。嗱呢度咧竟然咧係呢個 Ridley Scott 就唔係 Ridley Scott 拍個仔叫做 Luke Scott 啊，啲仔叫阿 Luke 嘅 ，OK 嚇，OK 嚇。咁啊，其實佢都係第一次擔任做導演。咁但係之前好幾套啊，即係 Ridley Scott 嘅電影咧，其實佢都有份參與去即係做一啲即係你都知啦，有時導演係可能喺個場嗰度某一場會有第二啲人拍咁噶嘛。咁啊類似係咁嘅。但佢就唔係叫做即係梯圖落導演咁囉，咁之前幫下手呀咁樣嗰啲啦，咁今次就正式做導演啦，咁啊 Ridley Scott 個仔，咁啊虎父呀係咪有冇犬子呢？咁我的確覺得真係犬子呀，真係老實講呢套戲呢佢咩類型嘅戲呢？我覺得佢應該有啲似之前嗰套叫 Spice, 即係嗰套呢講呀大臂鋼琴戰曲，即係打嗰個 Patton 大捷倫寶迪 喎，大捷倫寶迪冇錯，係差啲唔記得個名字，係啊，嗰、那個咧同另一個女啦嚇，嗰、那個我真係唔記得邊個，咁啊一齊就整咗一隻，即係自己用 DNA 合成咗一隻嘢，初初好似兔仔咁樣嘅，咁啊越大就越似人，咁後屘變咗個女仔，咁跟住越嚟越怪嘅，咁佢哋係好即係好當佢女咁樣啦，但後屘越嚟越怪啦，咁嗰隻後屘變埋性嘅最屘係 OK, 咁啊。嗯首即係先後同兩個男女主角都好似疑似有搞嘢，係嘛？ 哦，有啊 ，OK。 咁嗰套咧就好似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是、呢個 Cube 啊，即係呢個叫咩 Cube 叫做 充分成美喎， 唔記得咗添又係啦。即係嗰個咧，總之嗰班人醒咗，困咗喺個一個房入邊，呢、這個四方房，因為佢爬嚟爬去爬去，有啲房係有機關咁，嗰套啊叫咩？ 係啊， 心方方， 唔知咩方啊？ 心方方係咪啊？ 唔知咩魔方定咩咯？ 唔係，好似叫心方方啊，好似。 啊，係嘛？係 嘛？唔記得啦，好大家 check 啊，好似係阿 Cube 嗰個導演嘅， 係嘛？ 係啊 ，Cube 咯， 係啊， 係咯， 即係 U。係心方方，係。 係咯，嗰個導演嘅，咁啊，咁好嘢啊！嗰個導演不嬲都係用最叻用低成本，即係拍啲科幻片咁啊，嗰套就非常之唔錯啦 ，Spice 唔知你記唔記得嗰套啊？嗰套我真係唔記得香港叫咩名啊！即係 Spice 嘅意思即係剪啊嘛，即係剪接噶嘛。其實佢咪即係 DNA 剪接成一個新嘅生物嘅物種咯。咁嗰套咧，我覺得發揮得非常之好啦，喺呢個主題上面。咁佢呢個故事係有啲似嗰個類型。咁再加咧有啲機械機喎，即係 Ex Machina 喎。哇！咁先 混養到想走嗰啲喎， 係啦，混咗想走，其實佢都係想出去，跟住佢就喺度扮自己好乖，好佢俾啱啲反應，你就會俾佢走咁樣。即係其實佢都有呢兩套戲嘅各自嘅元素，因為咁應該好睇嘅喎。係啊，我初初有期待㗎，係啊，甚至乎呢套戲咧，竟然揾埋楊紫瓊咧，就去做嗰、那個阿頭嘅博士，即係阿赤木博士係阿楊紫瓊嚟嘅，即係你咁諗，跟住帶住成班科學家就喺呢個做呢個實驗。喂，咁跟住再加埋咧，有呢、這個神奇四俠裏面即係新嗰度啦，嘅講唔係啊 ，Jessica Alba 啦，新嗰個隱形女啦，咁啊做一個公司派嚟嘅一個，你當佢似係 secure 咁啦，即係因為出咗事啊，咁啊我都唔詳細講啦，就總之開場就話嗰個女仔咧，即係嗰個實驗體係個女仔嚟嘅，咁啊 teenager 咁嘅啫，咁啊就話佢即係傷咗一個實驗人員啦，咁啊插咗隻眼嘅嘢嘅。 係啊，咁就冇影嗰個㗎啦，嗰個女之後傷咗就間唔中講下嘢咁嘅啫，就冇再喺個實驗室㗎，即係佢哋有間大屋俾佢哋住嘅，個實驗室喺地底嘅，係啊， 係 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屋地底咧，即係佢行出嚟跟住入去嗰個地底設施咁啦，咁、那個女就喺間房入邊咁就困住咁嘅，嚇，咁啊。咁啊，講嗰個女就好怪嘅，即係平時好似冇表情咁樣嘅，而家就咁，但係見翻佢細個，佢話佢得五歲嘅啫，其實即係其實佢五年就已經長到咁大嘅，咁啊同埋講佢好似都幾好打嘅，唔知點解即係攻擊力好強咁樣，但佢又唔係話好大力嘅喎，即係佢唔係話超人冇嘅，冇超能力嘅，咁啊即係但係佢好狠，好快好成咁，咁啊總之咧，佢哋出咗事之後咧，咁公司就派咗呢個叫做即係佢所謂。問題專家咁就係隱形女就真係想睇下即係瞭解事件。咁其實後屘仲甚至派咗人嚟去再去即係叫做比下分咁睇下到咧呢個實驗係成功定唔成功，定係甚至乎係咪要 terminate 咗呢個實驗體啊？咁最尾梗係佢連嗰個人都整死埋啦，即係嚟比分嗰度。咁當然最尾就決定要 terminate 佢啦。咁楊紫瓊都好傷心嘅話，我其實我都唔。佢成日叫做媽媽嘅，即係嗰隻嘢叫阿楊紫瓊做 mother 嘅喎，即係佢老母喎。咁呢套戲就真係一路睇一路，你都會講同一句說話 ，OK？ 佢老母嘅真係。咁因為真係咧，咁佢楊紫瓊話冇辦法啦，即係一定要對唔住啦，即係你唔可以繼續俾你生存啦，即係佢真係實在太過兇殘啦。咁但係咧，佢一眾嘅其他嗰啲科學家咧，竟然保護起上嚟，因為楊紫瓊講完落完 order， 佢都唔忍心睇啊，走咗啊。咁佢走之際，班友就發難啦，係啊。咁啊發爛，咁啊發甚至乎將呢個隱形女就困翻喺嗰間房入邊，咁就但係佢就帶走咗呢個女，因為那個女嗰時已經打咗啲即係嗰個實驗體就打咗啲針就即係瞓著咗，咁啊諗住就打佢毒針啊，咁但係嗰啲人唔忍心叫就成班人救走佢，咁就救咗佢，後屘叫翻醒佢就佢竟然殺曬呢一班科學家咁滯，即係嗰個實驗體 啲智商好低嘅科學家其實， 即係你當佢哋咁多年已經當咗佢真係當咗係個自己個女咯。咁你唔可以話佢低嘅，即係佢哋因為佢講佢哋對咗好咁多年，咁對佢有感情嘅 嚇，唔係。但係如果你養嗰隻猛獸，平時咯係咁襲擊，你唔會走去籠嗰度俾佢咩啊？你都要揾個籠困住佢養嘅 嚇。你問佢寫故仔嗰個啦，即係總之佢你哋就講到佢哋代入咗好多感情喺呢個女仔身上。咁佢中間因為佢有好多文唱戲有講呢啲嘢嘅，咁樣唔緊要。 佢盡量表達上咁樣。 我冇覺得佢唔 make sense 嘅 ，OK？ 咁呢啲冇得講嘅 ，OK？ 因為好個人嘅啫嘛，感情嘅嘢係咪先？即係佢哋唔係咁理性咯，你只可以講。或者佢哋有解釋過嘅，因為佢哋混咗喺呢個，即係佢嗰個其實都係荒山野嶺冇第啲人嘅，即係佢變咗佢變咗好似一齊混咗喺度咁多年咧，咪好似產生咗一啲比較密切嘅關係咁咧。你當咁，咁你唔可以用一般嘅狀態去諗嘅，即係你當有啲人喺個荒島度，咁佢會唔會正常啊諗嘢？咁唔好用正常諗啦，咁你當佢哋都喺個比較 extreme 嘅環境度咁樣啦 ，OK？ 咁嗰幾年即係對住佢，咁你或者會咁啦，我唔拗啦 ，OK？因為我唔係佢啊嘛，咩樣拗？ 係唔知佢點諗啊？係冇啊，有得佢。 馬輝揀咗阿祖麗未沙，咁呢個佢嘅選擇啦，係唔 very sorry 啊嘛。 同埋呢個都有原因解到啊嘛，但係 嚇，唔係即係唔好理啦 ，OK？ 即係唔好理啦。咁呢個佢哋咁選擇，邊有得拗嘅啫？係咪先？係咯。咁啊算啦。咁 OK， 唔緊要。咁跟住嗰隻嘢醒咗發爛嘅時候咧，咁竟然呢個隱形女都發爛喎。佢啊竟然仲犀利過嗰隻嘢。嗰隻嘢困喺嗰度咁耐咧，佢都唔識得咧爬嗰個氣槽走嘅。原來咧佢有個，其實嗰個唔係氣槽嚟嘅，應該話咧佢喺上面接光落嚟嘅，即係好似第三東京市咁咧。即係其實佢唔係氣槽嚟嘅，上面密封嘅，就係個玻璃嚟嘅。咁就即係引啲光嚟咁咯。咁佢擒咗去打爛塊玻璃，咪走咗出去噶嘛。嗰隻嘢都唔識，但係阿隱形女識得咁擒咗去，咁樣走啊。咁俾佢走咗出嚟，咁咪追擊咁咯。咁咪總之後屘就我穿埋都唔怕呢度，我驚香港都唔知上唔上嚇。咁啊，總之後屘就。同嗰隻嘢真係決鬥嗰陣咧，就俾嗰隻插傷咗嘅，即係成俾佢插咗埋棵樹度，吉咗個棵樹度啊！咁好 即係隱形女插 隱形 插傷咗， 插俾佢插咗棵樹度，咁應該係衰咗啦，係咪？咁跟住嗰個女咧，嗰個實驗體就同佢嗰個同佢比較即係親嗰個啊，有一個中藥人員，佢就好 friend 喎，當佢係真係朋友嘅，因為嗰個從來對佢係最好嘅，咁佢就真係同咗佢走咗出去出邊咧，就去其實原來想出去個湖度睇嘅啫，其實佢都唔係想做乜嘢喎。佢就好想出去睇下嗰個湖係點樣啊！原來就係咁啊！ 咁但係呢一刻呢嗰、那個隱形女突然間又喺後面出現返喎，嘩 Terminator 一樣，或者你話是撥仔高老細啦，其實 OK 明明奶咗嘢啊，點解唔明嘅呢咁樣，唔通佢都鐵布衫咁啊，原來真係咁最尾佢就硬就浸死咗呢個女喎，嗰個實驗體個女喎，咁跟住你為完場啦，咁你覺得佢話即係點解呢人戰鬥力咁勁嘅呢，佢咪一路點解佢好似先係反而最冇感情啊，即係好似 Terminator 喎，你覺得呢個隱形女係好似冇一路都冇表情喎，好奇怪㗎，咁點解呢，咁最尾就終於佢要即係搞掂咗呢個實驗體之後呢，原來佢仲要搞掂埋返科學家，佢一個不漏全部殺曬，一路幫佢嗰個男仔都殺埋，咦點解咁嘅呢，最後完場嗰個公司嗰兩個人喺度傾開會，佢就話我哋呢一個 model 呢，即係變形隱形 女 呢一個 model 呢，係比起呢一個新嘅實驗體更加成功，因為呢佢係好聽我哋嘅命令，同埋佢係絕對會執行，即係執行佢要執行嘅嘢。咁原來根本呢個隱形女係比佢更成功嘅一個實驗體嚟，就係咁。乜完場啊？咁最尾呢就做返有一個佢嗰啲咁嘅人造人啊，或者我叫佢做人造人啦，佢哋嗰啲動作就係呢佢會自己睇你嘅手嘅。即係睇完個手背就睇咗一個手掌，即係兩個手攤開度睇，唔知睇乜啊。咁咁 睇下啲掌紋啊，睇似乎會發達啊。 佢只不過佢突然間又做返同之前嗰個實驗體一樣嘅動作，咁你咪即係對你知道即係佢原來佢同一樣嘅嘢嘅。我唔怪呢有一打。 特登咁做嘅。 即係唔怪呢根本係 Terminator 打 Terminator 咋嘛，原來由到尾。咁但係呢你話咁樣好 twist 咩，我睇到中間已經估到。 嗯。 係。所以咪冇忍囉，所以就係 ,ok? 冇忍，所以我覺得穿咗都唔怕，因為其實我唔覺得佢好 twist 到。其實 twist 唔到。 ok? 即係正常，你正常智商呢你都會覺得佢唔正常嘅。即係覺得隱形女呀唔係正常人嘅。 特登做嘛喺度喺入面咗。 咪佢咪好似個仔高老細咁樣，你睇到中間覺得佢仲係正常人。唔好正常啦。OK， 咁就咁啦，咁呢套戲就我就唔建議大家入場嘅，甚至乎即係我費事我都俾人問候老母㗎嘛，你明唔明，即係我睇一路都喺度不斷講緊佢個對白啦，即係 Mada 呢樣嘢啦 ,OK? 即係真係一路睇到佢老母喺度咩戲嘅大佬。真係好唔掂囉，同大家講 ,OK? 咁呢套睇下遲啲呀，睇下咩香港冇機會上 ,OK? 咁北美嘅朋友可以入場奶一奶嘢，但當然你唔需要信曬我，或者你覺得好睇 ,OK? OK? 咁啊楊紫瓊又點死嘅，又死 喎。楊紫瓊真係俾嗰個實驗體嗰個靚妹整死嘅。 咦佢唔係走咗咁樣，你話行開咗大石頭走 嘅。走咗返間屋度咋嘛。 喔、哦、即係上到去都揀埋。 佢咪跟住喺度做 report 囉，其實嗰個畫頭咪就係佢嗰段戲咋嘛，咪就喺度對住個電腦喺度講一大輪嘢。咁跟住嗰個實驗體咪走入間房度 murder 咁樣㗎嘛。跟住後咩佢咪走埋去咪佢都初頭都攬住佢嘅，但攬攬下突然間就搵隻手揞住佢個鼻同個嘴，跟住就咁就窒息死咗㗎啦。即係佢講係好大力㗎啦，你梗係講佢。即係你正常咁樣諗唔死人嘅。總之佢咁諗死咗啦，咁楊紫瓊冇發揮過任何功夫㗎喺度戲 ,ok? 冇使出啲咩八極拳之類都冇㗎 ,ok? 猛夫硬 山。冇掹把性命保劍 嘅。冇性命保劍冇大唔好意思。咁甚至乎呢度呢主要就係佢係發揮過講國語呢個技能啦。 嗯。 但係最犀利呢有一樣嘢就係你都要聯想呀隱形女同嗰個實驗體一樣呢，就係佢兩個都無端端識講國語嘅。 係 喔。即係佢同阿楊紫瓊講國語嘅，係呀即係隱形女同阿係呀同嗰個實驗體都有同過去講國語嘅。咁而佢哋啲國語呢係講得 OK 㗎喎，竟然你出奇地。 嗯。 即係起碼你聽到㗎喎，即係你梗係知道佢係鬼妹即係連對白㗎啦。但係呢佢講得 OK 㗎喎，即係你聽到佢講乜咁已經好好啦，係咪 喔，因為都係即係拼音所以容易講嘅。 咁但係你平時佢哋連咁都講唔到㗎嘛，其他戲。 係 呀。咁但係當然佢唔係講得好多句嘅。咁但係呢度呢佢叫做佢講得嗰啲句子呢佢哋都講得 OK 㗎喎。咁所以點解會你中間已經聯想，唔係佢唔係中間好開頭㗎啦，呢個隱形女已經同阿楊紫瓊無端識講國語，咁呢個你咪已經顯示咗佢有一種即係有種語言嘅即係天才嘅能力呀呢啲呢，即係佢咪即係同嗰個實驗體一樣囉。 即係佢 好表現出 嚟啊，咁樣係啊。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你會諗佢，嗯，佢唔通同嗰個女仔其實一樣嘅嘢嘅，咁佢都有呢個情況，咁就係無端端講大段國語，我唔知對一段喎講，唔係一句喎，咁對一般嘅英文觀眾嘅話，我有啲惡頂，我覺得會係， 嗯， 因為佢嗰度又唔係話講無謂嘢喎，佢都交代咗一啲劇情喎，最弊就係， 嗯， 係啊，咁你變咗嗰度突然間鬼要睇字幕，係啊，真係幾搞笑的。咁 anyway， 咁就係一套咁嘅電影啦。咁啊，大家認識一下啦。呢個 Ridley Scott 個仔 ，Ridley Scott 嘅第一套叫擔正嘅導演嘅作品，咁就我就被認為係唔得嘅嘢。OK， 咁啊，好啦，介紹一下女主角啦。咁啊，即係嗰個所謂實驗體啦，變形啊，隱形女唔使介紹啦，係嘛？ 嗯， 隱形女唔使介紹啦。咁啊，那個實驗體嗰個女咧就靚妹嚟嘅啫。咁啊，叫做咩 ？Anya Taylor Joy 啊，好長個名字。咁佢就嚟緊呢，原來佢都會 join 呢 X-Men 嘅戲嘅，咁就將會飾演呢，這個叫做 Magik， 點係咪咁讀呢 ?M-A-G-I-K 呀，係咪讀 Magik 嘅，係咩人嚟嘅，咁就係呢個 X-Men 入面啦，鐵人啦，即係鋼人啦，個妹。 喔，呢個勁喎。 呢個係女巫定咩，係咪女巫呢，都算係。 唔係魔 鬼嚟㗎，好真係。 可以用魔法㗎，佢俾我惡魔捉走咗之後，學咗魔神嗰啲嘢，即係佢本身識轉 轉㗎，但係牛角咁樣㗎。不過我諗嗰係頭飾嚟嘅啫，係咪？唔知呀，係囉。 咪可以變身㗎，佢 有。變身嚟㗎，喔，即係嗰個牛角係變身嚟㗎。 佢有個狀態可以變嗰個，佢係其實 係。魔入，即係有 入魔㗎，佢本身係。 喔，但我都見過佢唔知乜又有鐵過㗎喎，唔知乜即係好似變咗啲金屬咁喎，點解呢？ 我咁唔知喎， 即 係佢本身我就知佢平時拎嘅把魔劍咁嘅嘢。 咁佢有好多劍㗎，包括有呢個亞瑟王嘅 Excalibur 都有㗎。 係好勁㗎呢個。 勁㗎，好勁㗎。咁但係呢嗰個就唔係正式嘅 X-Men 嘅，佢好似話係呢個咩叫做唔知咩新 X-Men 啦。咁我見佢班人都唔同嘅，有隻狗嚟嘅，唔係人嚟㗎喎。係隻狗。即係我幫佢 Scooby-Doo， 完全另一隊人嚟㗎。係啊，係啊，係啊。 嗯， 咁我唔係好清楚啦，乜原來嚟緊有個咁嘅電影計劃咩？即係唔睇呢個介紹，我反而唔知喎，我真係唔知道有另一個 X-Men 嘅計劃，係啊，就係咁啦。有冇聽過？有冇聽過有咁嘅嘢？係，冇係咪？冇聽過咩？冇聽過話。 冇聽過，冇係。佢成日話咁多，好似我唔知邊樣真邊樣假 X-Men 嘅。咁呢個女演 cast 咗就係做啊呢個鋼人個妹啦，係就係呢個叫馬傑，哇勁啊！咁啊呢個反而要留意啦，係咪啊？ 嗯嗯， 系啦，咁 anyway， 咁呢个都将会系又系一个科幻片嘅一个 icon 嘅演员噶啦，我谂系啊，佢之前就名不经传嘅，咁突然间就咁叫做有好几套科幻片都揾佢咁样，咁系 OK 嘅嗰、那个女，即系当然呢套戏入边就目睹啲咧，佢只好饰演一个冇乜表情嘅一个即系人造人咁嘅嘢，系啦，咁啊，但系佢个演出其实就唔差噶，佢演出唔差噶，即系其实成套啲人演出都唔差噶，冇人差噶。系啊， 嗯， 咁呢套戏甚至乎有嗰、那个做啊美国队长咧，入边红骷髅咪有个矮仔博士嘅， 哦，嗰个 咯，都有嗰个啊， 即系后屘变咗部电脑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漫画入边佢系直情一个电视 机度咁啊， 电视机心口电视机嗰个机械人个心口度噶嘛，系咯，都变咗嗰个噶嘛，系咯系咯，咁啊嗰个矮仔博士又有份嘅。咁啊，所以你話佢 cast 渣唔渣嘅，一啲都唔渣嘅，所以我就覺得香港有機會上嘅，因為你知道香港就係睇演員嘅啫嘛， 係 係咯，咁呢套又有楊紫瓊，咁你香港會做唔奇咯，但係其實呢套嘢係不及我頭先講嘅 Spice 啦，咁甚至乎 Ex Machina 就同即係冇得比咧，因為我哋嗰神作嚟噶嘛，但香港上都冇得上啦，當然係咯。咁啊，呢套咧就反而唔多唔少，北美都叫有排到期咯。但係其實我覺得 唔得，都係睇人嘅，我覺得。 睇人的確係的確。咁就 Wayne Scott 個仔啊，咁你就淨係呢啲班底，你已經起曬面啦，好多嘢係咪先？但 anyway 啦，咁大家即係去即係佢真係或者即係北美朋友有興趣睇下咯，個主題 OK 嘅，但我係拍得比較悶咯，係咯，佢發揮得唔係咁好咯，我自己覺得係咯。 嗯。 咁啊，分數都係低過一半㗎喇，即係有啲俾 5.2 啊，咁有啲係俾49啊，咁即係如果100分係俾49，都係40多分、50分咁嘅分到啦。 係。 一般般呢，係啦，又未至於話得幾分嘅。 係。 咁我自己不太喜歡啦 ,ok? 咁啊，你唔需要信晒我嘅 ,ok? 咁啊，希望大家朋友有興趣就自己入場再有定奪 ,ok? 好啦，咁啊講完啦，我驚再講悶啦呢度 ,ok? 如果再有機會香港上再大家睇完再傾 ,ok? 好啦。 咁跟住係咪講埋個王者之劍先講個極限挑機啊？好嘛？有啲可能有啲討論啊，即係關於網絡嘅問題呢樣嘢，反而係唔係想講套戲嘅？咁好啦，王者之劍就純粹講下個戲啦。好啦，咁啊，不如兩位講下呢個，兩位都睇過啦。 嗯，我講少少先。 好啊。馬仔。 冇。個預告又好似好靚，但係睇實質睇套片入面就其實啲即係啲 CG 我覺得係。冇想用咁好 嘅。驚返好多喺個睇個戲入面睇。 係唔係啲人樣近鏡嗰時咪 ok 喎，但係佢啲人啲動作就我偷雞嘅。 嗯。即係其實反而以前嗰套奶晒嘢嗰套 Final Fantasy 反而真係做得靚。 係我咁應該都係不值問題啦。 今次呢套呢其實有啲驚戲，即係好似人哋打機呢中間嗰啲過場咁嘅啫。 衰過啲冇過其實有 少少。唔係啊，衰過。點解呢？點解咁大鑊呢？ 唔係，因為佢人啲動作差過打機嗰陣時啲過場嗰啲。 唔係啩？咁衰咩？ 唔係，即係你覺得好似係啲動作少飛住去咁囉，即係我唔係咁實在㗎佢啲人全部。 咁都係，尤其是當佢打嘅時候。 是啊，佢打機牌佢做嗰啲片嗰陣時候，我覺得佢自己本身 Final Fantasy 佢自己打機嗰陣時候啲過場佢做得好好去囉。 咁大劑呀你覺得 ?ok,ok。Okay, okay. 哦。即佢呢種呢我覺得係幾年前嗰種囉。 同埋呢佢成日呢一個先同一個先之間呢佢有時候真係好似啲 game 嗰啲畫面咁黑咗再開過㗎。 好似跳喎我覺得其實係 gameplay 之後中間啲片播出去咁。 係呀、啊、真係有咁嘅感覺㗎。即我呢個係剪接問題啦，係咯，其實佢唔應該咁樣剪咯，係咯。咁我就覺得佢做得唔差嘅套嘢，但係即係但係佢實在塞，即係佢太刻意要塞翻曬所有元素落去啊。 係，佢啊四環嗰啲車啊 嘛。即係第一就有啲現實世界嘅車又出現啦，跟住又最尾又死都要塞翻啲魔神落去啦，即係啲嗰啲超級機人咁嘅嘢啦，啲飛空艇啊點都要出下啦咁樣。咁即係佢乜都要有啦，係啦，即係總之係啦。咁好似喺今次呢個故事入面出咁多嘢，係咪適合呢？咁佢出咗又無用武之地啦，即係呢啲就我即係唔好嘅地方啦，係咯。即係當你個 Giant Robot 係企喺後面做背景嘅啫，前面班人打得仲勁過佢嘅，咁你話好唔好睇？ 同埋我覺得點解佢加一啲人同佢哋嗰班有好似兩個世界嘅人嘅？ 哦，係啊，佢個城市基本上就係現實世界咁嘅樣嘅，有玻璃幕牆大廈，啲人就穿西裝，即係完全係現實世界衫，咁啊揸現實世界車，咁但係佢啲主角地就穿翻啲即係中古裝啦咁樣。咁啊 ，Sunny 就話：喂，會唔會其實佢好似啲蘇嗰啲咩話？嗰啲咧，嗰啲英國嗰啲咪有啲嗰啲咩御林軍啊？咁你會著？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睇下又唔係嘅喎，唔係淨係佢哋咁著嘅喎。最奇怪就係嗰個城以外嘅人全部都係著古裝嘅，咁反而係嗰個城入邊啲市民無端端著西裝嘅啫。係 啊。 咁你咁 就 奇怪啊嘛！你話淨係班吉係著古裝，咁我當你 fashion 啦，係咪先？即係嗰個傳統咧，唔係咯。咁我係覺得佢即係佢嗱，我知佢有野心，就話想。將唔同嘅現實世界城市就 mix 一個城市出嚟㗎嘛，咁所以佢嗰個皇宮嗰度嗰個大廈就似嗰個新宿嗰個國會大廈係咪嗰個唔係嗰個叫咩呢市政大樓係咪叫做。 嗰兩雙塔咁樣咁嗰 個。即好似 Macross 呢個兩碌炮咁嘅。啊個雙塔咁嗰個嘛新宿嗰個嘛佢直係咁嘅樣㗎大佬。啊咁佢有啲位又唔知似邊個城市有啲位又唔知似邊個城市咁即係但係佢實在太似囉。那個感覺呢就好似嗰度 Arrival 呢個香港 poster, 到底那個香港 poster 唔係真嘅啫。即係夾硬將個中環嗰個景嘅 key 個呢個東方明珠塔即係上海嗰個嚟咁嘅感覺囉。 係囉唔夾囉同佢哋其他嘢。 唔係融和佢係夾硬 key 埋啲嘢一齊咁咪不嬲都唔得㗎啦我覺得咁樣係咪 嗯即係好似美國行兩步過即係香港再行兩步又過咗日本。 佢冇行兩步啊！佢係唔知點解第二個景就變咗係日本，第二個景啊跟住變咗泰國嘅喺度食緊串燒嘅喎。 唔係，跟住佢啲你頭先講啦，佢啲車現實有啊，但係佢啲飛空艇又唔同喎，啲 style 我覺得啲機器點解會咁樣啊？就奇怪。係咯，即係你譬如你如果一 set 你都係我啲你嗰個 style 啲機器做出嚟都係應該咁啊，但係啲 style 唔同喎，佢啲車同 因為飛空艇就冇呢、這個即係公司贊助啊嘛。 係咯。 就指定晒咗咁樣。 有公司贊助嗰啲就出返。哇、哦、有蒙牛㗎嘛。我唔知佢呀、啊、飲咗蒙牛好打啲㗎嘛應該。咁啊我覺得好格格不入啦。咁呢樣嘢佢就即係我個感覺呢佢就將呢個星戰前傳嘅即係嗰啲嘅衰嘢就發揚光大啦。係咪即係星戰前傳我鬧得最勁嘅都唔係啊黑武士即係囧啦係啦。最鬧得最勁就話佢嗰個都市星球啊即係竟然係太似美國㗎嘛最太似 New York 㗎嘛。咁你啊你又大佬 long time 又高喎 ,far away 原來 galaxy 喎其實第二個世界嚟㗎大佬。咁你點解又會有啲好即係睇落似美式足球嘅遊戲即係 game 啦電視會播啦。咁有啲好似戲院咁樣嘅嘢啦。咁又有啲快餐車啦即係嗰啲食熱狗漢堡包嗰啲。咁喂咁似即係而家嘅美國。咁你嗰個就同佢之前沙窩係將嗰啲係 mix 埋一齊係真係 mix 嘅。即係你佢又唔係話 exactly 係咁嘢嘅 mix 得嚟。咁嗰個情況就唔同咗囉。所以前傳就有咁嘅敗筆啦。星戰前傳啦。咁而呢個敗筆咪就係喺呢一套王者之劍就將佢發揚光大㗎嘛。佢唔只係似呀佢直情係一個現實嘅某啲嘢硬硬硬 key 上去㗎嘛。咁你完全不能夠調和有幾樣嘢佢冇 mix 過啊成係直情相拼。相拼飯大佬你鍾意叉燒加燒鴨又得係咪你點都得係呀係囉。你喜歡加呢個聰明豆都得㗎 ,ok? 你鍾意呀即係加啲聰明豆落去呀你相拼飯你明唔明即係食咩都係大佬好怪喎大佬加球雪糕都得係咪但係隔離嗰嚿係叉燒嚟喎。好怪喎個味道大佬係即係你喜歡啦係咪你喜歡加乜都得 ,ok? 係。咁同埋個魔法設定啊。 魔法設定你話掟刀可以轉移呢樣嘢。 係呀好騰快。 大家講下啦大家講 下啦。係啊新意講下啦。佢呢個本身掟刀呢個設定呢一開始亦都冇解釋過係點樣用啦。就好似即係係我哋揸槍咁平凡嘅啫佢覺得。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全新嘅動畫咁樣嚟出嘅話你係咪應該都點都同我哋解釋一下呢個設定係乜 嘢佢預咗你打咗個機㗎喇打咗個 game 㗎。 Okay. 即係佢當前傳即係佢當你打完個 game 之後至睇㗎佢唔知點解即係覺得你會一定會打咗個 game 先。咁你應該已經知道係咁樣玩㗎佢當你。我唔知點解佢會咁當呀事實上睇嘅人唔係囉。 系咯， 系咯， 唔知佢话咩话夹住咗之后用唔到啊？你话系啊？咁另外就系佢嗰个肥仔有一段就系话佢比较石咁砸住咗只脚咁啊好危险啦，就要主角走翻过去救佢。咁但系如果你有呢个掟刀嘅设定嘅话，咁、那个肥仔掟刀走佬咪得咯？咁佢嘅设定又唔知系点喎，真系。 我是個主角呢我一把都掟死佢簡單啲。 唔應該係咪有設定係其實應該係未掟之前實體如果棘住咗喐唔到掟咗之後都過唔到去㗎。 咪連埋夠石頭一齊轉移係咪 唔知佢 喎。咪砸住佢㗎嘛所以會。 咪同我見到佢掟得咁辛苦嘅。 好辛苦啊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咁樣掟出去。 咪佢仲要掟完成身出煙咁可以齊死咁喎。 唉好金㗎。唔係佢所有嘅主角陣一人都有嘅包括後尾嗰啲魔神機械人都係咁嘅。 係都係要掉刀跟住掉劍咁跟住先轉移到啊。 係呀。 咁唔知呀臨尾突然間變咗好似係鹹蛋超人打怪獸喎跟住佢同我條友即係點呀佢有佢膽呀後面後面係膽喎。 佢總之嗰啲咁嘅 Lord of the Ring 嗰啲咁嘅戒指呀即係入咗去佢嗰個即係叫做嗰個結界入面嘅時候嗰啲同佢講嘢嗰啲原來就係嗰啲魔神㗎嘛就係佢魔神都係機械。 係跟住話咩冇資格得到啊會燒死嗰條友。 係呀。 嗰段又真係好魔界咁樣㗎喎即係戴咗戒指之後就好似入咗去異界咁。 係抄得好勁㗎大佬。 係啲時間就行得好慢咁啊其實 同埋佢世界。人見到佢戒指又想戴㗎嘛個個都想戴㗎嘛。 係一講就戴呀發咗忍唔住呀。 忍唔住戴一戴㗎嘛叫佢燒死咗㗎嘛。 是啊 咁啊 即係樣樣都抄啲抄得好嘅。 係啊真係嘅。 咁嗰啲機械人又即係最近佢又冇乜點即係好 emphasize 佢影嘅，即係見到喺度打嚟打去，咁但係其實佢反而個主鏡頭影住班人，即係影住主角同嗰、那個即係呢套劇入面嘅即係所謂黑武士咁嘅角色啦，喺度決鬥啊嘛，係咯。 係係。 嗰個黑武士個新嘅身份又係缽仔糕老細嚟㗎嘛。 佢哋阿頭啊。 佢哋個隊長。 係。 係咯。阿 KC 啊嘛，係咯。 哈哈， 咁又系有呢个金钟罩 铁布衫喎，系啊，用魔法打唔入啊， 冇错啊，又系咁啦，即系点原来真系好嘢啊呢啲桥啊，咁啊唔知啦，我啊觉得哇真系嗱，我睇嗰个画头咧，我都好有期望嘅对呢套嘢，但系一睇完原来系咁嘅咋咁样，系啦， 吓唔系你话就衰过即系衰过城寨英雄， 我衰过城寨英雄真系衰过啊，佢打爆嘅方法都衰过，系啊， 系 系咯。衰過你以橋論橋真係衰過， 係冇啊！我覺得係睇上嚟其實唔知點解係咧，即係《花非日事》佢次次啲電影版，我成日講佢劇情都係走下、啊、走下、啊、追下、啊、追下、啊、走下、啊、走下、啊、追下、啊、追下、啊，啲劇情都係咁嘅。 上次有一套係直情用翻阿Carl嗰個嗰班人嗰個好似好啲嘅喎。 因為佢原裝本身個古仔好啲啊，其實我啲 即係嗰個反而你覺得好正常，翻係翻 fans 嗰啲嘢咁，同埋佢都流暢喎個故事，即係反而唔係好似呢啲咁樣咧，夾硬做呢啲咧。 哦，你話《太空戰士》嗰個翻 fans 七嗰個 啊？係咯係咯係咯，咁佢有個㗎，整得好靚。 係上次嗰個係之後個古仔， 唔係咁卡通嘅個樣，喂，嗰啲幾好㗎。 唔係好啲咯個故仔，因為本身其實真係好啲啊嘛個故仔，佢呢啲我真係唔掂啊，我覺得。 故仔好啲啦，又唔使做到咁真啦，做咁真做咩啫？咁唔係真人嚟嘅啫，呢套成日咁整到好似懶係真人咁，咁咪最弊你睇嗰陣，你真係覺得好真咧？ 唔真咯，飄嗰啲人喺度飛咯，成日覺得行緊嚟。 咁總之佢就糅合咗即係咁多年嚟所有遊戲嘅精髓係嘛，包括啲揸車 game 啊，包括總之所有嘢。集一身即係俾你 show off 俾你睇咁樣，咁作為一個遊戲機展嘅畫頭都唔錯嘅。如果呢套係係嘛，係咯， 嗯，又係犯咗大忌咯。佢當打機咁，又係走走走追追追咁。我打機嗰時，如果見到呢畫面 OK 嘅，因為我過場啊嘛。 好多人睇嘅，好多人睇嘅香港，你知唔知？係一過場啲片就唔睇嘅，飛咗。 唔知啊，都係咁咯。咁又係我又係失敗嘅，其實佢咁做出 嚟。唉，唔知啦。咁到底今次會？奶金啲啊，定都好過上次嗰套戲咧，即係嗰套電影嗰套，即係完全唔 fantasy 嗰套嗰次嗰套咧。 係上次另外之作啊。 係啊，不過今次呢套係咪算係戲嘅？都係嘅，戲院有上嘅，係咯。咪呢套北美都會上㗎，未做咋？我北美朋友留意啊，到時記得入場啊，即係睇真啲啊，到時喺大電視咁，我哋啊睇電腦睇嘅啫。咁啊，會唔會喺戲院睇再好睇啲咧？就係再穿燈啲咧咁啊，再次打機啲咧咁樣。其實網有一睇嘅，大家可以睇到嘅，係 OK。咁啊，講完咩？使唔使簡單講講今次呢個故事關於乜嘢嘅？算啦。古仔做乜嘅咧？ 我新年前係講過。咁佢都係講嗰個一直就係話對面咧就係要揾佢嗰個揾嗰個仔啊，揾下。即系而家主角嗰边嗰个国家个仔， 即系 game 嘅 主角 ，game 入边 系啊系啦。 冇呢套戏入边几乎冇出场，只有字幕出一出嘅啫，系啦。 啊同啊细个嗰个样都有嘅。 咁啊 ，OK， 咁啊细个有， 系啊， 开场嘅啫系，细个细路仔个样啊。 咁但系之后佢又话佢系咪掳走咗佢嗰个国家嘅唔知边个啊？即系。 哦，唔係咁樣嘅，其實佢大致上咧係嗰個皇帝就唔係即係正講，佢本來有兩個大國咁啦，你當咁啊，當然嗰個世界仲有其他國家咧。咁啊，咁啊，嗰個最勁嗰個就係而家呢個你話個世界好似現實曬咁，嗰個城市咧就點解咁勁咧？就因為佢有水晶咁樣，跟住咧佢就可以整一個即係個皇帝用一個即係用嗰啲魔法咁咧，當咗魔法科技咁啊，咁有個防護罩咧，你當啊， 力場啊嘛，成日爆完 啊，佢似鐵甲盲盒嗰啲啊。啊，咁啊包住個城市，咁啊佢個對面嗰啲帝國軍咧就點攻都攻唔到嘅嚇，咁樣嘅嚇。咁跟但係嗰個皇帝好彩唔知係走出嚟有一次，唔知話可能醫人，佢到底係隻腳係咪原本都已經係跛跛地，唔知話唔知醫乜嘢咁啦嚇。咁但係點知就中間就去咗人哋嗰個魔法王國咁啦嚇。咁啊跟住就 俾嗰啲咁嘅帝國軍啲人就襲擊佢哋，咁跟住就搞到人哋嗰度爭啲亡咗國咁滯，就死埋個女王咁樣。咁就係而家嗰個所謂女主角嗰個阿媽啦，女主角嗰兩姐弟嗰個媽啦。咁、那個咁跟住嗰個呢一、這個咁嘅皇帝咧，就本來拖住呢個女主角想一齊走，但係呢個女主角即係寧願留低啊。咁變咗就變咗佢哋覺得啊，呢、這個皇帝係咪？ 係佢好似係咪話想救佢細佬咁啊？ 總之佢哋個心就覺得呢個皇帝好似冇喺個危急時候救佢哋， 冇心想救佢哋。 但呢個女仔就唔覺得係咁嘅，咁但係佢個細佬就好憎佢呢個皇帝咁。咁總之後屘就話嗰個帝國軍咧，就話即係整個和約咁，話佢簽和約喎，同我哋無端話你唔好信啦，係咪先咁？咁但係佢話冇辦法，因為即係呢個係即係叫做最好嘅方法，咁叫佢就接受咁樣。咁啊，又叫佢個呢個皇帝個仔就同呢個咁嘅公主結婚，咁樣就係佢個條件咁。咁其實原來又係簽和約嗰下就原來就發難咁樣，原來根本就想搶鬼咗佢嗰嚿水星，係啦。咁佢好似就話呢個帝國就係唯一冇水星嘅國家嚟嘅，我睇翻啲設定好似話，即係所以佢哋就反而發展咗嗰啲軍事嗰啲力量嘅，就唔好嘅變咗，係啦。咁啊 ，anyway 啦，咁總之就講啲咁嘅嘢啦。咁今套電影嘅男主角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嗰啲咁嘅外點樣講咧？即係佢又唔係屬於呢個帝國，係嗰啲外邊啲其他國家啲融點講咧？即係佢係外人嚟嘅，屬於，但係就係佢哋裏邊嗰啲咁嘅吉咁啦，你當嚇，即係嗰啲軍人咁啦。但係後屘又唔知做乜，俾人笨咗去守城嘅，唔知做乜鬼嘅。咁即係講啲咁嘅故仔啦，咁其實呢個主角好似喺個 game 都冇嘅，即係純粹係呢個戲嘅啫，咁啊，係咯就咁啦，咁總之最尾呢個皇帝都即係叫做犧牲咗自己，咁啊救翻嚟，咁啊交低隻戒指就叫佢哋要交俾個即係交俾個即係個 game 嘅男主角咯，即係佢個仔啦，係啊，佢先係即係真正會繼承呢個有戒指嘅人咁樣之類，就係咁。咁啊，所以呢套戲就係整咗一隊咁，好似傭兵啊，好，我覺得似傭兵啦，但係佢又就唔係嘅，即係隸屬嗰度，但係又唔係佢度啲人咁咯，所以成日俾人歧視嘅。 係。 係啦。咁啊，咁嘅，即係佢係第二啲國家嘅人嚟嘅，因為係咁樣，咁啊講呢班人嘅一啲生涯咁啦，佢當。咁但係嗰、那個佢傭兵隊裏面嗰個女仔就好快已經死咗㗎啦。咁啊，主要都係睇翻嗰個阿肥柏文咁樣嗰個嘅 friend 啦，同嗰個男主角，咁肥柏文 friend 咧就好似中間又變節啦，即係覺得即係個皇帝唔好啊，咁啊想投咗嗰啲咁嘅反抗軍，咁啊點知原來反抗軍都係俾個對面個帝國收買嘅啫，咁樣，咁大致上係咁啦，唉，我都亂啊睇到係 ，anyway， 咁啊，總之最尾又打到有怪獸，有魔神機械人，唉，唔知做咩嘅，初頭係懶現實咁，後屘又好誇咁樣，唉，唔知做乜嘅啫 ，OK。咁啊，大家有興趣就睇睇啦，我就一般啦，即係我好失望啊！睇完之後，即係我本來好大期望啊，對呢套嘢唔得啊， 係同埋佢啲科技水平都好古怪嘅，一時又揸車咁，但係一時又用劍，諗下你把劍係好勁咁，但係咁槍咧，真係冇槍嘅咩嚇？對面都 有槍，對面有機關槍， 係啊，對面有咯，但係佢哋咪又冇喎。 佢哋冇嘅。 哦，佢識放電啊嘛，咁唔使用槍啊。 係咁啊，係啲電競嗰啲槍啊。係 啊。 即係佢哋用魔法嘅。嚇、 啊。咁同埋佢哋有耳機喎，即係個個都係嚇。咁、啊、樣撳住個耳仔傾偈喎。 世界咁咯，好似現實世界啲嚇嗰啲咩？ 幾準咁啊，係啊。 資科咁啊嚇。阿馬德鐘咁樣係咯。唉，唔得啦，總之一句講曬，即係好撈唔埋嘅啲嘢。 唔知啊，最多我見到架車同嗰啲怪獸黐埋一齊，我就啲 style 完全唔一樣啊！我見到。 即係如果你話佢係走咗嚟現實世界，咁咪 make sense 咯。 係啊。 唔係啊嘛，佢嗰度係佢嗰個世界啊嘛，係咯。 係咯、啊。即係啲車唔會咁咯，我覺得如果佢啲 film 廳係咁嘅樣， 我最大問題。牌子有賣啊，大佬。 係咯、 啊。係、 啊。唉，即係做乜嘢啊，大佬？ 系咯，我就系话见到佢啲飞艇同啲车一齐咁样，呢个咩世界啊？呢个 如果佢嗰度会饮蒙牛，我都闹，因为唔系蒙牛嘅问题，系嗰度点解会有蒙牛？唔make sense噶嘛，大佬啊，嗰个系异世界嚟噶，大佬。 系饮百事啊，突然间拎支 可乐啊之类嘅，差唔多啦，佢都食紧串烧喎，叫佢哋系咯， 系 帮衬阿咩阿太婆啊。 冇啊，都系咁啊，系啊，其实冇乜好讲啊，咁我打机。 打機算罷啦，如果我覺得翻咩事。 喂，同埋佢後屘出翻個主角嗰班 friend 嗰陣咧，喂，點解佢哋啊似翻個 game 入面咁嘅碌嘅？啲頭髮又咁飛曬滋滋咁樣，同頭先嗰個所謂真人樣嗰啲人完全唔同㗎。 係啊，佢同一個世界，但係佢打機嗰啲人就係、是、即係佢個 game 嗰啲風咁樣啲立曬頭啊。 同埋啲樣都唔係好真人㗎。 係啊，都係咯、啊，係咯、啊，即係立曬頭嗰啲咁嘅 game 樣啊。係 啊，突然間變咗 game 樣嘅，咁做乜嘢咧？真係好，唉，真係我好失敗。 唔係，我寧願佢喺呢套戲入邊都係 game 樣啊！啲人。 啊，係啊，其實有咩問題？啊、我唔知點解佢懶就要整個真人咁做咩咧？ 係仲、啊、仲要又唔係靚仔靚女咁樣。 哇、啊！咁啊要真人啊嘛，咁啊梗係有啲肥墩㗎啦。 係咯、啊，有啲殘咁啊。 主角都有啲肥墩㗎。 然之後我主角好殘多個樣，我見到 係啊，好真人嘅大佬。 係咯、啊，唔夾多喎，係啊。 唔係，其實唔係唔好嘅，係係唔夾，即係你邊啲嘢都唔一陣咁一陣咁嘅，係咯、啊，即係你統一就好嘅，佢唔統一咯，總之。 係啊，我打機嘅時候唔係呢啲樣喎。 唔係佢成日喺套戲入面出現都唔同樣啦。 係咯、啊。 因為唔好出嗰啲， 佢變咗第二個世界啲人咁喎，唔知做咩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傾偈一陣都話啦，你會唔會啊有個西裝友，跟住開會對面間公司嚟係著土人裝嘅，著力蘇咁嘅，唔會噶嘛？即係你始終你喺同一個文化背景之下，你冇理由相差咁遠嘅喎，大佬。 係。 係咯，即係總之係算啦，係咯，即係唔得嘅，係啊，我覺得唔得，個世界觀設定好亂嘅。 唔係佢係，因為其實佢照擺落去就算，佢冇整過。 唔係，但我想問下個 game 入面，佢一樣有 show 呢個城市嘅係咪咧？係咪都係咁樣嘅？ 有少少似，好似都。 但係咪冇咁真嘅咧？ 咁唔知喎，我冇打我， 直 接就見過啲畫面嘅。 咁新年有冇打過 咧？我都冇啊。 冇打過 ，OK，OK， 好，咁啊，大家自己去判斷啦，因為我哋啊不太收貨 ，OK。王者之劍就係咁啦，咁大家睇下上網其實有啊 ，OK， 咁北美朋友鍾意可以等戲院上畫，將戲院觀摩下啊，即係都你覺得值得嘅話就 OK。好啦，咁講完未？ 講完。 講完就極限飄機嘅咯，講翻呢度嘅咯，因為呢度會賴落去嘅啦，應該係嘛？ 係。 好，終於講翻到今日禮拜香港有上嘅啦。好點咧？ 講 過啦，之前已經過咗講故事講定啦。 係，咪講下啲感覺啊？我覺得係好。好美滿層面咁樣講嘅喎，啲人 係咩意思？ 咪即係冇咁陰，即係唔會咁多古話，啲人好善良喎。其實喺套嘢入面都，即係你話佢哋好咩都，其實好單一嘅，我覺得。 嗱，即係第一就個 game 又唔係新㗎啦，點解會冇恐怖分子或者罪犯就利用嗰個 game 去叫人運毒啊，或者甚至做恐怖襲擊啊？ 咪同埋佢話咩死咗人咁咩？我覺得呢啲 game 唔使咁耐啦，幾日已經死咗人啦，我覺得。 系咯， 哦，唔系佢系噶，之前已经有啦，那个男主角的个 partner 咪已经跌死咗， 唔系即系唔系呢啲咁小事，我觉得 系即系可能叫你去杀人啊嗰啲咁样，应该一早有 啦。 系咯，即系用啲即系你头先讲啦，恐怖分子系咩？有啲已经利用咗呢啲整死人啊，或者一啲恐怖袭击死好多人啦，唔会咁咯，我觉得即系唔系呢意外死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意外啫，系啦呢个就话死都系意外啫。 系啊，即系佢直接用呢个咁嘅游戏我哋整。殺啲人啊，整死人啊，恐怖襲擊啊，咁死好多人咯，唔會咁咯，我覺得。 即係捉 Pokemon 捉到衝入去呢個奧運場館啊嘛。 係咪？係啊，用呢個理由衝入去啊。 即係現實都見到 Pokemon 嘅威力啦，啊喺台灣啊，成個喪屍咁啊嘛，啲人影到啊。 嚇！係，其實邊度都係啦，即係好似嗰套咩 Zombies Set 啊，係叫。 邊套咧？哦。你講咩啊？你講啊，北比特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 嗰度，喺 pit 嗰度。哦，唔係似嗰套，似呢個屍殺列車啊。係咯、啊。我覺得香港可以拍啦，即係你以為係喪屍片啊，原來啲人捉緊 Pokemon 啊。 唔係，不過個熱潮退咗好多啦，啲人又咁快就要啦。 哦，咁啊，咁咪講呢個咩咯？講中國旅客咯。 嚇！ 張 poster 你以為係？是喪屍片其實不是。行為差不多就可以了，怎麼理會是喪屍而已。你知有些喪屍片的喪屍不是喪屍來的，說其實有病而已，其實不是死了不是屍是人來的而已。是。 不是。 不是 I'm Legend 的，他不是屍來的，人來的，未死的。 不過佢中咗嗰啲嘢就又怕光又剩又會咬人咁啫嘛，即係有少瘋狗症咁啫嘛。 係 咯，你可以咁照咁寫㗎，咁你咪寫到啲遊客係咪咯？係咯，咪佢哋咪影過咯，話啲人咩喺個地鐵度唔知等開門定咩？ 哦，係啊，等開門咯。 我集出面嗰啲全部好似喪屍咁啊嘛，仲咪屍殺列車？ 哦，咁香港最多啊，排隊最多喎，香港乜都排隊，啲乜乜節啊，萬咩動漫節乜叉都咪成扎幾爛佬。 系， 咪有次咪有，唔系有条友话咩要入去个超级市场度量冷气，人哋未开门啊嘛，咪打喺上嘅。 哦，呢个葵芳嗰度啊， 类似咧，你整多啲咪丧尸，啊丧尸呢个 supermarket 咯，有咩分别啫？系咪先？ 系攞一站咩入啊？系要入啊？ 系要入系咁啊？又咪做咩量冷气？ 啊，唔系咁讲翻套戏啦，咁系咯，我觉得佢啲人比较善良嘅，其实套戏入面真系。 系，即系呢一套啊，你讲呢一套。 哈哈， 系。 喂，系咯，你一话系，你讲系似爱情片多啲咪套？ 佢本身嗰个拍法系用爱情片拍法嘅，本身，所以佢其实好浪漫，同埋就系有啲光噶嘛。 系咯， 吓、啊、都佢玩嗰时似拍拖，我成日觉得。 哦，系啊，佢根本就系。 系啊，系。 系咯， 俾个机会佢哋去浪漫咁样，即系佢系的确用一个青春片嘅。嘅方式去拍嘅，所以其實呢套係俾青少年睇嘅啫，所以你都要原諒佢裏面唔係太激嘅啲嘢會 冇咁喊咯，我覺得係。 咪直情係俾中學生睇嘅。 係即係佢哋比較係即感覺上係個世界都 知道 吹得嚟比較善良，我覺得其實係。 即鬼佬都有嗰個咩噶嘛，雖然鬼佬唔係翻三級定咩，佢都有一樣有嗰啲評級，所以如果佢係 aim 翻學生咧，咁佢當然佢要收斂啲啦。 哦、 如果佢都打到好似哇，好似呢个咩话？呢、這个啊，国定杀戮日咁就唔得啦，但系我觉得 啲人咁衰咁啊， 我期望佢打到咁咯，应该系咁咯，咁好睇啲咯，大佬系咪先？咁但系可惜佢就冇。咁但系系咪话佢好弱咧？咁样，我觉得佢喺呢个设定，即系喺佢喺呢个定位上嚟讲咧，咁佢都算系中间有好多紧张啊，好多嘢噶啦，系咯。咁如果你当青春片睇，佢系合格嘅，最少呢套戏系。 你要睇佢程度啊！如果佢斋佢呢个咁样斋睇 OK 嘅，我觉得 即系起码我都 enjoy 到嘅套戏。OK， 虽然佢只不过系咁样，唔系因为你要知道佢其实系咩 PG 13嘅大佬。 系、 啊、我唔知佢到底最后系咪即系佢想系做到 PG 13咯？我唔知最尾出嚟得唔得啊？但个导演系想 PG 13，咁 PG 13啊，即系13岁以下系仲就系即系叫做家长陪同都可以观看，或者意思。 系咯， 即系可以喎，唔系不准喎。 唔系，所以我咪觉得佢好多嘢系比较好善良、好正面咁样带出个问题咁讲嘅。其实， 但系咧，佢喺呢个咸湿方面，佢就唔知点解唔避忌嘅。开场咧，呢个女主角个 friend 咧，就不多人呢啲系咩咧？佢影唔到啲乜嘅，即系佢话就系啲人俾钱咁啊，叫佢做样大胆嘢系咩咧？就原来佢哋本身系啦啦队嚟嘅，咁啊喺个即系喺个球赛嗰度突然间，即系原来佢冇着底裤，咁啊突然间夹起个女友咁，佢系叫个女足帮佢专登拍低嘅，就 系 要咁样证明先可以赢到个奖金噶嘛。 哦，咁呢唔好咸湿啫呢。 香港唔敢拍噶已经。 香港唔得，就我外国呢档正常嘢嘢 冇。都冇见到噶 ，OK， 佢冇影到任何部位嘅，即系系我屎忽咁咯。 系，咁冇乜嘢啊，要鬼佬嚟讲。 照道理嚟讲，咁、那个女仔影就应该会影到有嘢啦，系嘛？ 总之个戏入面影唔到嘢咯 ，OK。 系。 影到个屎忽，咁佢又真系影到个屎忽噶，但系影唔到个第啲嘢咯，系咯 ，OK。 OK。 佢真系有夹起个屎忽噶，系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借角度睇唔到嗰啲咯，佢系睇到嘅，成个屎忽影到嘅，系啊。咁我英文 PG 十三人讲，咦咁都出到嘅咩？咁我唔知啦。咁系咯。咁不过咁啊，可能鬼佬唔同啦，佢又唔可能做一啲人咩大件事嘅，影下屎忽就系。 啊，呢冇嘢啊。 系冇，咁又冇，咁佢呢啲人呢套戏又冇去到有性场面，又未至于系啦。不过我又觉得呢个程度喺香港嚟讲，已经可能不适宜儿童观看啦，已经系咪？ 香港啲定位好怪嘅。佢 咁啊系， 你佢见到画面嗰啲就唔得，佢意识上都有佢。如果条友系咯，无理到咧又得嘅，唔知点解。 即系露底都唔得啦，香港就嚟，大佬。 哈哈， 系。 但系嗰啲意识好衰，佢又放喎，但系得嘅。 意识好衰，佢冇影到啊嘛。 系咯。 即系佢净系讲影到啊嘛。 系咯。 幻想嗰啲又唔得，又唔计啊嘛。 我唔知啊，佢都冇谂啊，其实可能我条友根本就。 咪即系睇住个画面做咯，香港就系。 系啊，睇个画面做啊，系啊。 咁呢套戏当然暴力啊，嗰样嘢就唔算好严重嘅， 咁其實我諗佢話要 PG 咧，就因為佢裏面始終有搶抽個背槍啦，咁有去人店度偷攝嘅呢啲嘢咧。我諗佢係喺呢啲方面需要有家長指引。 哦，係啊，呢啲要啦。 即係你嗰個鬼都嚟講，佢都係呢啲問題咯。咁你即係你呢個係不正當行為嚟噶嘛？始終係咪？ 係啦，呢啲法又係有問題啊嘛，所以要咁。 咁所以要 PG 啊，咁就係我諗係咁嘅啫。人哋又唔話下下睇你呢啲咁嘅有冇露點啊？呢啲唔係呢啲啊，係啊。呢啲反而又唔係咁嚴重啊，反而相對啊。咁佢又冇，佢都冇露點咁啊。咁至於女主角係邊位咧？就係、是、你話咩啊？大口豬個嗰啲叫咩？叫兒生啊？ 嚇、啊！ 唔係喎，係侄喎，應該係同佢同姓噶嘛 ，Emma Roberts 啊嘛，即係 Julia Roberts 嘅係咪？系咯，系咪咧？同性啦， 系 啩？系唔系外甥啦？系侄啦，定侄女啦？系咪？ 吓， 系咯，即系佢啲兄弟个女啊嘛。 嗯，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侄女啦，系咯。嗱，咁有阿 Julia Roberts 嘅普照之下啦，系啦。咁呢个 Emma Roberts 都叫做有戏做嘅 ，OK。咁当然，咁佢当然佢都系靓女啦，系咪先？梗係靚嘅， 但唔係咁細喎，好似要十七年歲， 唔係咁細啊， 好似都 廿 六七噶咯，好似 冇廿五啫， 嚇廿五啊！ 佢當然佢唔係真係 high school 啦，咁就係咯，佢呢度做嘅講係好似 high school 嚟嘅個角色， 係咪佢成日啲戲入邊都係做人啲女咯？我就見到 嚇，咁、啊、其實佢又係廿五啦，又唔係咁大，不過就係咁，但係佢個樣係似細個嘅。 系个样都仲系细个嘅， 你都觉得是 学生嘅个样 系，你话大学生都可能都觉得唔未系啊，甚至乎， 嗯， 系咯，的确个样系几呃到你嘅，事实上， 哈哈， 咁所以就 OK 啦，系咯，咁至于男主角就系呢、這个呢、這个咩啊？就系、是、呢、這个 Now You See Me 啊，即系咩啊？即系非常道入边啦，两集里边即系玩啤牌嗰、那个，即系嗰个后生仔啲嗰个。即系细个里边比较靓仔嗰个咧，即系偷嘢啊玩啤牌嗰、那个， 嗯， 嗰、那个靓仔啲嗰、那个，系，嗰、那个就系今次呢个男主角，系咁啊，咁啊，大家睇下有冇兴趣睇下啦，咁个戏就系咁啦，咁不过我哋要引申嘅就唔系个古仔，系啦，咁开始讲啊，咁就呢个网络问题啊， 你食饭啦， 系， 即系要讲网络问题，咁啊，我大家发表一下先啦，系， 嗯， 有咩问题？网络有咩问题咧？网络游戏或者网络手机或者啲人太过沉迷呢啲电子产品，即系当世界周围啲人都同 game 入边啲人嗰啲人物一样啊嘛？呢、這个心意讲，跟你讲啊， 系啊系啊， 点样啊？你讲下你嗰个理论啫。 即系咧，依家啲人觉得，尤其是啲后生仔咧，好多时咧就认为呢个世界嘅其他人咧，除咗佢自己以外都好似喺 game 入面啲 NPC 咁，其實佢哋係冇情感嘅，我唔使理佢哋嘅，佢哋就好似 NPC 咁樣啊，只係存在喺度嘅啫，嚇，為我 service 啊，就唔係一個人嚟嘅。 係，咁唔止嘅喎，唔止呢樣嘢嘅喎，即係打機嗰啲方法都用埋喺現實世界嘅，係咪？即係嗰啲用金手指啊嗰啲咁嘅。 哦，係啊，係啊。譬如佢哋有好多陣時就係用咗一啲可能係唔係幾正當嘅方法啦、啊，或者係做咗一啲嚇。 佢認為秘技。 係啊，係啦、啊。咁但係咧，佢哋就認為啊呢啲嘢咧，其實都係一啲 game 入面嚇容許嘅嘢，咁即係冇事啦，係嘛？咁就用咗之後都唔會有任何罪惡感啊，或者覺得唔啱啊咁樣仲。大肆宣傳話：哎呀，我好叻啊！嚇、啊、咁樣就得咗啦。咁樣即係好似啊，人哋鋪啲攻略咁樣啊。 唔係最 炫耀。 最慘，我覺得係做咗壞事就要分享喎。 係。 跟住上一次咧，有個借款車就跌咗啲錢出嚟啦。咁啊，有啲人就執啦。咁啊，其實係捉過呢啲嘢，咁啊當場捉唔到嘅已經走運啦。啊，佢哋竟然自己擺上Facebook 定唔知边度都炫耀，乜抵拉咧？后屘俾人拉到系咪？ 嗯，系啊， 系咯。咁佢唔觉得有问题嘅喎？点解咧？ 哦，有啲禁区位唔俾入去，入咗去影咗相又要铺墙啊！唔知做咩啊嘛？ 咩即系走咗去？ 到此一游啊嘛，要话俾人知啊！ 即系走咗去礼宾府度烧嘢食啊嘛，嗰次啊！ 唔知啊，即系总言之，去完边啲地方度啦，消防局可以搵咩啲用嗰啲啊，系啦，但要打完卡拎出嚟收一收，因为我去过啊嘛。 威啊，跟住俾人拉。 明明喺法院嗰度唔俾影相嘅，又喺度影下相啊咁样。 咁至叻啊！ 要铺埋出嚟系。 系，跟住之前好似唔知新界区好似咩啲咩啲警察嗰度咩拍拖拍拖地行边定咩啊？跟住又影相啊，俾人又要铺出嚟啊！ 咩啊？拍拖行边咩意思啊？ 咪两个，即系本身是拍拖家噶，即系本身行边两个， 一男一女， 系啊。 哦， 系啊，但系又要影相，又要铺出嚟啊！ 点解咧？佢本来唔系一个 partner 嚟嘅。 唔系，本身系即系本身系行边系 partner 嘅，但系你本身变咗拍拖啊嘛，佢哋影啲相去咗。 哦，即系揽头揽颈咁。 系啊。 哦，咁 样。 我当你就算唔揽头揽颈啊，咁你都唔系行紧 bit 啊，着紧军装嗰阵时系自拍咁 po 上网啊嘛。 唔系好多都系咁啊，唔知做咩。 情况啊。 吓吓，系啊，唔系你咩层面都有啦，有阵时好多。 系好多时或者佢哋受緊訓呢，即係喺啲警校啊之类嗰啲嗰度呢，咁佢哋又喺度入面嗰度自拍啊影相啊咁樣，又之后啲相又传晒出嚟咁樣。 咁又係呢、這个甚至乎你話美军呢喺度虐待嗰啲戰 啊，係啊係啊，佢虐待佢又要影相啊， 我真係冇蠢到咁樣，大佬呢啲犯法嘅嘢啊，大佬。 係囉、 啊。犯軍法啊，唔係一般法啊，好嚴重啊！ 係啊，唔知點解會咁咯，啲人係就係因為有網絡咯，而家 好奇怪，真係好奇怪，即係唔止話玩 Pokemon 玩到衝入球場啊， 係 呢啲小兒 科，唔止呢啲程度， 呢啲小兒科啊，真係網絡。咁但係網絡有另一個又引發另一個極端喎、啊，就係、是、有啲名勝古蹟咧，即係包括呢、這個巴黎鐵塔啊，或者有啲某啲嘅自然景色咧，都話咧，如果你影咗咧，即係你去旅遊影咗，自己影 OK， 但係你一放上 Facebook 咧，要俾即係犯咗個版權法嘅話， 係，但係啲景嚟㗎，係 啲景嚟㗎，係啊係啊，但係話會，但係呢樣嘢好似未通過，但係就嚟緊會有啦，係啦， 又係過激咁樣嘈啊！我都成日都係 唔知啊，咁呢個好奇怪咯，我又覺得又另一個極端嘅問題咯。嗱，呢個調翻轉係影嗰啲人其實冇問題喎，咁我去旅遊影個名勝咁，影個背景一定噶啦，係咪先？點解你會話唔俾人哋擺上 Facebook 嘅咧？我都拗曬頭咁。咁其實自從發明咗相機之後啊，都影咗好多年噶啦。咁 啲藝術家影完之後係咁推開畫展啊，啲相展嗰啲咁樣啊，影畫印刷好多書咁樣，又周圍都係啦。 系啦，冇錯啦，每年嗰啲日曆啊，必定有呢個各地名勝。咦，咁嗰個日印嗰個日曆有冇俾過版權費呢、這個巴黎鐵塔啊，或者一眾嘅即係呢啲咁嘅名勝古蹟嘅咧？咁啊冇啊，佢叫做公開發布，佢成賣錢添啊，點知發布啊？咦，點解又得咧？咁點解而家就突然間會覺得有呢個需要要去即係要去 claim 呢樣嘢咧？呢啲連呢啲景喎、啊、景觀，即係唔係話個 building 添、啊？連個景啊，即係例如你影咗個山咁咧，獅子山咁啊，即係獅子山都要俾錢啊，大佬啊咁樣，咁啊大佬咁點解會咁噶咁樣？咁咪又係因為網絡咯，咁變咗大家都黐線啊嚇！ 正常俾影嗰啲咧，就係我覺得係去到啲地方入邊啲古蹟有咩，跟住佢話即係入去嗰度咧，佢話唔俾你影嗰張嗰啲，收錢咯呢度。我感覺就係收錢咯，喺地方嗰度。 唔係佢通常嗰啲就係因為佢啲閃光燈咧會破壞嗰度嗰啲嘢 嘅。 係 啦，通常都係咁樣嘅原因啫。 閃光燈啊嘛，咁係會嘅，的確係會嘅咁。咁啊，但係呢個唔係嘛，你明明嗰度只不過喺個外邊咁喂咁影咗幾百年啦，係咪先？影相影咗大佬個巴黎鐵塔嗰啲咁樣，做咩唔俾人影巴黎鐵塔啊，大佬？唔係佢唔係唔俾你影，唔俾你發布啫 ，OK？咁个唔发布，点叫发布咧？咪今时今日都系 send 俾 friend 啊，经过 Facebook 嘅喎，大佬。喂，而家啲人结婚相都系咁啦。 系啊， 都系响 po 出嚟嘅啫 嘛。啊 ，po 出嚟又好，或者通过 Facebook 咁样去传俾大家嘅啫嘛。你唔会再咁样晒张相俾人噶啦，几乎唔会噶啦。 系啊，唔会啦，好少。 咁變咗，如果你話咁樣都唔得，咁其實你連私人 share， 即係點樣先叫私人 share 啊？咁我擺上 Facebook 已經唔係私人 share。 係咯， 係咯， 要指定就係俾嗰幾多條友啊？ 係、哎，我唔知佢點樣計算，因為都係有人拗過嘅，話 Facebook 你可以係個 group 嚟嘅啫嘛，係咪先？ 係。 咁但係佢話 group 可以係無限多人嘅喎。係 啊，嗯。 咁所以都冇得拗，所以其實呢個咧兩極嘅嚇呢個問題發生嚇，咁咁當然就網絡就。好多問題啦，咁就衍生好多新嘅人類問題啊！咁啊，啲人又唔當大家係人，呢個最大問題啦，係咯，係咯， 做衰嘢啊，將我仲咗嚟話俾人聽咁呢啲，唔明嘅事大佬。啊，即係冇曬嗰啲概念，原本嗰啲概念啊，應有嘅。 係唔知啊？打完人都影翻幅相先啊！我條友俾我打到攤攤 住。好多人覺得咁樣好小事喎。 係啊。 好小事，好小事啫，唔好小事。世界末日都係咁開始啊！同大家講。 係。 點解會係有好咁嚴重咧？大家解釋一下。有咩嚴重性咧？ 嗯。 有咩嚴重性啊？ 有冇？ 咁佢唔理周圍啲人啫嘛？咩問題？個問題係咩？ 咁你個個都唔理嚇、啊、附近嘅人嘅話，就自然會真係國定殺戮日咁嘅款嘅咯。 咪即係其實第一就崩潰啦，個社會。 個摩擦好嚴重，我覺得而家其實本身下下街頂都喊打喊打嘅啫。 如果係噶，都係噶，係。 我琴日先啱啱喺個商場入邊，本身冇乜嘢，跟住行緊喺度。間百貨公司咁睇嘢，跟住又係咩幾個僆仔咧，同兩公婆咁樣行，又話咩攔住去咁樣，跟住唔借開咁樣，跟住又要打大交咁嘅話。 哦，即係成有喐手啊？ 咪冇打嘅，臨尾好似即係差唔多喐手啊，講到話打咁樣嗰啲咁咯。 咁樣。 係啊，但係我覺得你本身即係你好多時都會啊，你間鋪頭或者去到你咁有人睇緊嘢攔住咗。咁你過唔到，你咪頂一係就叫佢行開，即係唔該謝謝咁樣；一係就行第二條巷㗎啦。你唔會咁樣咯，我覺得。 啊、哦，咁唔係，咁你可以選擇一夜猛虎硬爬山爬落去嘅。 嚇、啊，唔知即係而家其實好多時啲人係即係好似睇話齋，唔當係人，即係真係咁喎。即係我嚟啦，你攔住我咪鬧佢。 唔係，我就話點解佢要鬧佢，唔、啊、一夜打佢？ 吓咁唔知啊，可能佢仲惊人捉啩，佢 咁嘅吓， 未去到呢度嘅， 迟啲到啊，迟啲吓， 吓唔知啊，真系， 即系街霸咁啊，一路行一路打啊，真系， 系你有嘢拦住就打啊， 你话街霸一系咁噶嘛，你话系嘛？ 哦唔系啊，我只系唔系，我只系快佬辉嗰啲， 哦，定嗰啲咩双截龙嗰啲啊， 吓双截龙嗰啲。 一路行嗰度打咗边个阻住我啊！打落去咁样啊！ 系咯，即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啲人系即系你咁唔好老皮啊！即系呢少少事啊，都可以搞咁啊！我觉得 系， 就因为可能真系唔系当系人咯。我觉得佢系 睇咗成大英雄啊，会唔会？ 咁唔 有关事嘅， 系咯。 啊，即系其实系啦，即系根本佢根本都唔系正常咁样处理人嘅问题啊嘛。其实根本亦都唔系真系有问题，即係嗰個其實個問題好細嘅啫，咁講。 係啊， 係 啊。 即係可能有時，阻住人咪自己係真係自己嘅，咁咪或者就係咪知有時，求其，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算咯，係嘛？即係做咩咧？做咩咧？其實 唔係，只要是但一邊讓少少咪多咯。你好似呢啲都要怕蝕底，我覺得。 即係人多人逼地方，一定有啲碰撞嘅。咁如果真係唔係有心嘅，咪咪 sorry 咯，咪先咁。咁啊，唔使即係唔使打嘅， 下下都系嘈冤巴闭嘅， 真系每日打好多长交噶啦，要大佬。 咪搭地铁又打镬咁啊！ 真系要炼金钟罩啊，大佬。唔系好难翻屋企， 搭地铁好多噶，最多噶。我唔知点解佢，即系佢本身冇乜嘢开头咧，就会无端端人望下都唔得嘅，就啤咩啤咁啊。 系真系，真系真 系啊！跟住就话咩打咁啊，跟住又嚟啊，就成日都系咁啊，搭地铁。 金超鬼命噶嘛，嗰个系咯。 啲阿叔嚟喎，仲要系全部 啲阿叔、啊， 一日师奶一阿叔嚟喎，呢啲多数。 哦，即系唔系后生嘅， 唔系后生嗰啲就唔系呢情况出手嘅多数。 哦，点样情况咧？ 吓、啊、吓，呢、啊、一大班人嗰阵时 咯。哦，即系佢人多嗰阵。 系啊，即系你唔啲僆仔嗰啲就唔会一条友一路走去挑人机嘅。 系嘛？ 系、啊，啲阿叔嗰啲就唔知点解就一条友都去挑嘅就。 可能佢学过两嘢，食过夜粥咧。 吓、啊、唔知啊，咁又佢成日好多啊，但系一搭地铁或者咩你都见到嘅，其实本身香港 啲新手咁样可能吓， 哈哈，咁啊唔知啊，呢啲又即系点讲咧，未必系网上就僆仔啦，咁但系大嗰啲会咁，我都唔知啊。 哦，咁大嗰人可能都有玩 Pokemon Go 噶嘛？ 吓、啊，哦好， 呢、啊、玩无分年龄嘅呢啲嘢， 哈哈，唔知啊，都系咁啊吓。 系啦，咪即唔一定所有問題都係網絡引發，但係網絡的確引發都唔少問題啦，係咯。咁啊，甚至 一路嚴重落去咯，加劇咗情況啊。 嗱，頭先講呢啲係叫做人際嘅問題啊。 另外就係呢、嗯、其實啦，咁你係咪應該越嚟越發達，個網越嚟越發達，咁係咪應該個知識應該越嚟越高，嗰、那個點講呢，嗰、那個即係嗰個推廣係越嚟越好嘅咧，係咪應該係？ 近時近早十年嗰時咁講啦，係網絡上可以揾到好多知識啊！早十年 係啦，嗰時用科林啊，用嗰啲嗰陣真係係嘅，打個字啊，查到好多嘢係嘛，跟住揾圖咁樣打落，哇！又揾到好多相關嘅圖片，哦，好好嘅。咦？而家唔係喎，好單一嘅，揾到啲文章咧，你好似揾到好多，就全部都係 copy 同一篇嘅。啲圖片咧差唔多嚟去多幾幅唔同 size 嘅。而家我發覺係咁嘅，同埋咧嗰啲嘢咧。都是呢幾年之內嘅文章嚟嘅啫，即係舊嗰啲冇曬㗎啦。咁其實呢我哋就覺得係咪即係因為 Facebook 話呢類型嘅即係嘅盛行呢，咁就淘汰咗啲科林或者其他嘢呢咁樣。 係做啲人係其實懶咗好多㗎。近時呢本身即係譬如你喺啲科林話咩，你問人嘢呢啲好踴躍解答俾你聽㗎。 係呀。 即係你譬如你唔知樣嘢問佢呢，跟住佢啲人好即係幾條友啦，坐底起碼都即刻答你，或者就佢有時會貼埋相俾你嘅。 嗰種知識分享同知識傳播，以前係真係事實嚟嘅。 係好勤力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嘅。你問佢啲正經嘢，冇人答你嘅。你反而講埋啲廢話啊、鬧人咧，佢下低一路爆曬幾百個回覆。 其實呢啲慢慢演化嘅啫。老實講，即係如果你有試過正經答人，啲人都唔即係唔係話要多謝啊，即係因為你有冇睇到我都唔知啊。就你整多幾次，你都唔想再答人啦。我係咁啦 ，OK， 我同佢講，我啊唔答啦。我讲都唔答嘅，系啦，因为试得太多啊，唔系啊，唔系要人多谢啊，即系你睇咗你都话睇咗啊，系咪先？你俾我俾翻个即系俾翻个反应嚟啊，系咪先？我有冇睇过噶？啲人答完佢有冇睇过？咁你答咗大堆嘢，揾晒一大堆料，连睇都其实冇睇，问啲人系口痕嘅啫。咁你下次仲想唔想答啊？即系如果你经过咗好无数次系咁，唔答啦，嘥时间咧，系咪先？系嘛？喂，大佬，我冇着数噶喎，即系大家即系系大家讨论啊、分享啫嘛，系咪先？咁你整啊，即系久而久之系咁嘅，唔系咁你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可能你呢头写完嗰头都唔系话净系嗰个人啊，其他人都会话啊好睇喎，原来系咁喎嗰样嘢咁，即系有反应嘅，即系有人睇过啊，知道咁啫嘛，唔使多谢啊，唔系话要多谢啊。 而家闹人最大反应喎，就叫 而家闹人啊，而家根本就发泄。而家根本乜嘢都係發泄，做節目其實啲節目咧都係打小人嘅，幫你鬧。 唔知啊，總之佢個 po 係鬧人咧，就下邊幾百回覆噶。你一講正經問啲嘢咧，跟住上覺得頂籠兩行，跟住就冇啦。 咪你咪睇下咯，你讚嗰、那個嗰、那個城寨嗰啲冇乜人寫嘅下邊，鬧啊多人寫啊， 係爆大啦就。 睇唔睇到？ 係爆大啦，一鬧人。 係咯，嘥氣啊，所以邊冇意思，即係唔係大家唔係想去討論㗎，其實。唔系真系想去讨论嘅，纯粹发泄。 系将所有啲气摆晒落去啊！即系唔关事，我最响第二度，受啲气都响我度出 啦。冇错啦，你估佢又真系闹紧嗰样嘢，咪借嗰样嘢嚟闹啊？即系吓咁啫嘛，即系打小人，所以点解我话打小人就咁解啦？吓，使鬼理嗰样嘢好唔好咩？你叫我打小人咪打咯。 系啊， 俾钱阿婆阿婆唔帮佢打咯，做咩啫？或者可能嗰个人唔系衰人嚟噶，嗰个老板可能好人嚟噶， 是不识佢啊？点样要打啫？ 点样要打佢啫？啊，唔系咁，冇办法嘅，因为你咁先有生意啊嘛。咁咪就系咯，咁咪所有其他节目都系闹气噶啦。OK， 系咁啊，系咪成大英雄啊？ 即系我哋都迫于无奈啊，都要先闹啊，系闹完先话翻个真相俾大家听。系好啦，咁讲完啦吓，叫做 成大英雄。 啊，咁啊，中意睇就睇啦，极限挑机。OK， 爱情叫做咩？青春片。OK， 嗯， 都有动作嘅咁就吓，爱情动作青春片。OK， 系。 好啦，咁就城寨啦，唉，冇辦法啦，又逼我哋講多次啦，因為呢冇辦法㗎，你坊間呢真係好多人咁樣出嚟咁樣喺度，即係佢又冇睇晒成套嘢，但係喺度係咁鬧。咁你睇晒你講到 睇最咩集咗 係呀。 咁佢哋中間啊開頭或者唔多唔少睇少少嘅，即係總之唔係話即係叫做慢慢睇嘅。 冇成個架構睇佢究竟做乜囉套嘢。 嗱，好老實講，你話淨係睇最尾一集咧，我都覺得最尾一集係 差啲咯， 差啲嘅，係。如果你淨係攞嗰集嚟計，可以講係成套劇最差嗰集添。 唔係，同埋我覺得係我哋都講過話，其實佢臨尾真係得三集講啊，陳展鵬領悟到我感應嗰度係都冇乜點樣解釋過，已經即刻嚟咗。 嗱，佢一嚟就冇好似平時咁用言語嚟交代啦。咁你正常會覺得佢係練到聽聲嘅啫，但係其實佢唔係囉。 佢就感應到啲氣點樣走啊嘛。 係感應啲人嘅氣啊。 係咯，唔係啊，萬物之間啊，佢有影過啲草點樣喐嘅，佢有一個。 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氣彈嚟嘅。已經是、 嗯、 即感應到萬物，即係 所以啲我諗係啲生物嗰啲啦，係嘛？你意思係？ 唔係 force 啊 ，force 啊， 係嘛？直頭係啊， 對 force 啊，即係對 force 喺存在萬物之間嘅嘢啊嘛，唔止生物嘅應該係 嚇咁勁係。 佢冇去講啦，佢就影啫嘛。咁你影就死啦，影就天與地啦，係咪？即係睇唔到你講咩噶嘛。咁啊講埋出口啦。 喂，可能冇睇緊啊嘛，啲人仲係 冇錯啦，佢都冇睇緊個眼係啦，佢都唔知影緊乜，而你影住啲花草喺度飄嚇。咁以為買衛生巾㗎大佬係咪通常啲畫面係咪咁啊飄然最終影呢啲㗎嘛嗰時候。咁啊咁啊大佬你就講埋啦不如喺班咁嘅聽咁嘅觀眾就睇唔明㗎呢啲嘢。咁啊打老虎嗰度就嘥咗啦。其實我覺得應該係 寫得唔好啊諗應該同個老虎合體㗎嘛你話要。 係啊少年派㗎嘛。即係其實我講真嘅唔係講笑即係少年派就係最尾發個老虎係佢自己㗎嘛。即係佢一個恐懼嘅其實佢自己㗎嘛。咁你冇理由㗎嘛你話你猛虎硬爬山大佬佢老豆都叫做招猛山好明顯就猛虎硬爬山嘅頭字同尾字啦咁咩虎啫虎咪就係佢囉佢自己囉即係佢象徵住佢㗎嘛大佬老虎大佬點會係佢個恐懼打死隻老虎有冇搞錯啊應該最尾就克服咗呢樣嘢就即係合返埋呀同老虎同埋嗰個應該唔係喺發夢嗰陣完成佢應該夢永遠完成唔到應該係最後啊胡定欣錫佢嗰下先突然間領悟到呢樣嘢㗎。咁咁好啲 係喎 係喎。 係咪表現囉係應該一路打一路領悟唔係停太手唔知做咩咁 好。如果你嗰度講佢嗰下先諗通呢樣嘢突然間可以睇到嗰啲戲咁咪 make sense 囉即係會明啲囉即係我先表現上啊會明啲囉。即係佢就好難明嘅嗰樣嘢嚟。 唔係其實佢係個表現唔好㗎最尾一集寫啲嘢全部。 表達唔到佢表達唔到。佢成日都用夜魔俠嗰種方式去表達其實唔係。佢應該用吸血殭屍。 嗯。 係見到嗰啲人就唔係血管係嗰啲經脈。咁其實差唔多嘅即係血管咁啦類似咁。有啲嘢。 即係咪咩胡人去白眼嗰啲喎。 喊咩呀 咪胡人囉我白眼嗰種日我佢有啲係睇到啲咩赤裸點樣行㗎嘛。 係 系啊， 咪佢咪即系开第三眼啫嘛？其实佢讲穿咗系咪啊？ 系咯， 开第三眼睇到嘅嘢系你肉眼都睇唔到嘛？咁应该佢咁讲噶。咁 系可以表达得好啲咯。 咁你咪嗰下即刻同老虎合埋嗰下就有咩能力？跟住一嘢打落嗰下，直情后边有老虎啊！ 嗯， 即系一贯嘅 猛虎射球啊 嘛，猛虎射球又好，或者你龙虎门都好中意啦，后边有只嘢噶嘛，系咪先？大海无量，后边一个海啦，呢啲武侠片必定。武俠漫畫必定有㗎嘛咁點解你唔整呢咁你嗰下就 key 一 key 就勁好多感覺係咪先咁我呢下猛虎硬爬山就唔係平時嗰下啦嘛係咪先金鐘罩打爆你呀大佬。嗱同埋呢下又可以吹㗎喎猛點解呢個罩門可以移動都吹得啦因為曾經有人吹過話冇罩門都吹過嘅咁移動都係作出嚟嘅啫佢不如作性話你個金鐘罩呢其實因為平時打嚟啲力唔夠大呀。 嗯 即係只不過好似有粒石仔彈到個鐘度梗係冇嘢啦。但係如果你想象下如果你個人喺個鐘入面我係邊個要敲鐘即係我連一碌木砰咁撞埋你入面個人好金喎。唔係話撞到佢係嗰個裏面佢嗰個震盪反而 係。佢自己震。 喺裏面咁震重傷㗎。佢不如索性後尾咪咁講會唔會好啲呀即係話佢哋練到可以個力可以打到當然佢係講係三個人一齊打啦。 是可以喎話啲力打入去㗎嘛又打又睇內咁樣震傷佢咪得。 有第三個呢咁你都係兩個咪就係花曼應該未死囉。其實佢冇話佢死咗㗎其實佢一路都話去咗個好遠嘅地方咁其實佢同嗰個刁難一樣㗎嘛。佢一樣都話佢死㗎喎。 你可以當龍珠咁喎咪唔好喺後面出波咁樣。 唔好理佢啦總之一條三個一齊打落去咁咪砰嗰下咪佢自己喺裏面震死自己囉。我話打唔入啊我震死你囉。 系咪即系总之样样都可以表达好啲嘢，佢表现得唔好啊，最 系啊。古仔系任吹嘅啫，呢个设定就冇得闹嘅，佢唔系现实嘅，的确。咁啊，佢表达得就唔系太好嘅，事实上。咁但系条桥有问题，因为佢条桥就系佢要先冇咗视力，而反而得到即系呢个第三眼啊嘛。咁又 呢个感应啊， 呢个系 佢又但系用得三集时间嚟表达，冇时间讲。 呢个先至系个蝙蝠真系最大问题咧。通常呢啲第二代敵人呢就喺故事中段已經要出現㗎啦。 係因為就喺開頭已經有隱藏住不斷咁出啦。 冇錯因為呢就第一代同唔係分一二代嘅就是、面一陣敵人底一陣敵人嘅。 系， 咁如果系咁咧，就应该咧，嗰四大天王咧都系死到呢两集先死先啱嘅，甚至乎咧唔系噶，呢集先至死啊，应该系打到最后。 系，最后强临尾反而帮佢哋啊嘛。 其实应该系咁嘅，如果大家睇惯蒙面超人就知道。甚至乎你之前话死咗都得，最尾一定用南洋邪术令到你复活，系嘛？所有干部复活翻一齐打咁，咁但系复活咗冇咁劲嘅，咁咪一人打一个。好明顯 係呢個。最後最尾係跌返住幫佢哋記得返人事嘅嘢。 記得返自己係邊個㗎嘛，咁就幫返佢哋，咁應該係咁嘅。咁好睇啲喎，係咪 呀？為咗個女幫佢哋㗎嘛，即係唔係自己親生囉。 當嗰個親生女㗎嘛。唔係嗰個女係直情應該直情練到有八成呀、啊、龍城府功力啦、啊、一瞬間。 武學天才喎，第二日已經可以打得 了。係啦，佢結合咗張國強同阿同阿闊仔高嘅 DNA 啊。 吓， 系咯，学咗两日已经有八成龙城府嘅功力啦，再加埋爆衫啊！大家好想睇佢爆衫喎、啊，喺网度啊，即系见佢嗰件咁嘅嗰件衫就嚟爆啊！大家见到逼到，超细码啊！点解成日等佢老豆爆衫过，女爆衫过啲？ 唔系教佢贴布衫啊？ 系啦，佢练埋啊，大佬。 系咯， 自己悟到啊，系龙城府再加贴布衫啊，老豆咯，一齐打啊，咁啊劲啲咯，系嘛？ 唔系，即系都系咁啦。咁其实佢嗰个就因为篇幅同埋佢个表达冇咁，临尾一集就表现差啲啦。咁但系啲人睇就系睇最尾一集喎。 佢嗰段讲我哋由变残废，再练翻劲，其实嗰度一定要嘥一个几长嘅时间。即是你想像楊過斷手、即是到去練成圓鐵劍，喂那裡都搞一輪啦。即是你可以交代就中間過了一段時間的，即是你可以跳時間囉。 不是，即是他飛一陣不影他又出又講他進度去到邊咁樣嗰啲囉。 你唔講你講陳展鵬頹到失咗蹤都得嘅，唔好講佢一路搵返唔知道去咗邊啦，走鬼咗咁樣。都得嘅，跟住你就可以短啲時間，可以幾集，跟住佢最尾翻翻嚟已經無端端誤出咗呢樣嘢，咁你咁即係悟空咁啫嘛，咁你咁就或者冇咁 係啊，你夠長咯、啊，最尾係悟空咁啊， 即係突然間出現嗰下，佢已經悟咗啲新嘅嘢出嚟，所以先翻嚟咁，你可以咁都得嘅，係啊，咁佢的確係好倉促，咁呢個倉促收尾趕住收工呢個情況咧，係繼承咗無線一貫嘅問題嘅，的確嚇。 系啊，前面我头写得好多，跟住后边唔够时间讲嘅。 真系嘅，真系可惜嘅。 唔系，都剧好，都好过平时佢啲剧。佢平时啲系写到临尾冇嘢写，九个字讲废话。 嗱，冇错，呢、這个你点闹都好咧，佢今集起码打咗成半，先至真系完咗正式嗰个决斗。跟住后边咧，甚至乎你觉得佢交代啲所谓后事咧，都唔够啊！你觉得系交代得太少啊？ 系咯， 太多人啊嘛，太多嘢啦嘛。哦，佢讲唔够，我讲唔够啊！好多人都未交代，我觉得咁 系好多人冇讲啊，就系、是、主角啫嘛，讲大部分都系。 咁你又嘥咗时间咧，喺阿陈展鹏同阿胡定欣咧喺度搞 系咯 感情嗰度啊嘛。 系啊，咁佢最需要用搞笑嚟去交代佢，我觉得佢嗰个正经交代咪算咯。 我唔知佢想变翻好似开头嗰个咁啊。 我唔好中意，我反而觉得佢后屘唔好再变翻搞笑，即系佢正经咁完会好啲。系， 嗯， 佢实在太搞笑啦，大佬又匿埋喺后巷飞晒啲衫出嚟，嗰啲做咩啫，大佬？ 系，跟住又谂，跟住又扮晒，好似好惨咁，又盲咗眼，瞄翻话咩走咗好远，以为死咗啊嘛。 你话佢个女鬼出翻嚟？ 系啊，突然间戏院出嚟啲鬼咁啊，话嚟得唔迟啊嘛。 咁啊，头先睇咩戏啊？大阔超，佢应该玩嘛？呢部最新嘅立体超嚟啊，咁样讲啊。 嗰时候睇阿影， 咪有嗰时佢都系一边红色一边蓝色噶嘛，有啊。但呢部系最新发明噶嘛？佢唔喺美国翻嚟咩？ 唔系胡定欣系啊，佢讲好似佢冇讲。 胡定欣卖俾佢得唔得？ 可以。 嗱，赌神送俾我嘅。 寄俾佢。 唔系赌神送俾我嘅，下下都最新嗰副啦，系咪先？喂，大佬，现代都液晶显影啦，咪嗰时有副有副立体超有几期啊？赌神啊嘛，唔系普通人。但佢拉斯维加斯遇到赌神送俾我嘅咁啊，得唔得？你咁吹都得噶。咁佢又叫有啲略为搞笑咧，嗰啲位，我觉得佢正经完全好睇啲。咁无端又加插两个肥仔嗰段，我真系做乜嘢？ 好搞笑，冇啲人笑啊！啲练咩拳练到咁肥啊？你睇 一嚟啦， 即以嚟，喂，你之前有兩個細路，係因為嗰兩個係佢親生仔啫嘛，呢個狀況嘅啫。係 咯。 即你呢度，喂，咁佢講徒弟，喂，嗰個成班大人都未出嚟代表啫嘛，揾個細路出嚟做代表，冇搞錯。咁我知佢純粹想回，等佢回憶翻佢哋細個啊嘛，但係嗰度實在冇乜呢個作用咯。吓、啊，即系纯粹当系轻松咁样完场啦，系咯。咁 anyway 啦，咁啊，即系整体嚟讲，我就觉得就佢结局唔算好嘅，的确系。但系你唔好净系睇咗呢集咯，佢前面嗰啲铺排做得好好嘅。 系我唔系觉得话差得唔紧要，但系啲人讲到最收尾咁样话咩啊嘛，啲人成日话 唔系原本个结局嚟噶。 系之前讲嘅咩烂岛化女冇晒啊嘛， 花木兰会再出场，全部冇晒嘅，即系呢个演员自己爆出嚟嘅啦。话明听日一睇啊，我翻出嚟冇咗，咁即系呢个即系又再剪过一个版本嚟嘅啫。即系我哋未睇到原本嘅结局嘅，其实呢个可能唔系最好嘅结局咯，可能有好几个版本咯，系咯。 可能佢多啲嘢，就算你话都系咁样原发，但系可能佢有多咗啲片咯， 可能会 make sense 啲嘅原本。 吓、啊、详细啲咯，唔会好似而家有啲人都冇讲，唔知发咩事咁，突然间跳咗。 唔知道啊。咁的确，如果你净系讲结局嗰集系完得一般啦，咁但系其实成套剧一由头一路落嚟，啲铺排嗰样嘢好，尤其是开头啊，开始嗰阵咧，哇，佢嗰班即系配角啊，都好多好重要啦，即系嗰啲即系兰岛发啊，兰岛发个女啊，咁嗰个啊，阿冯春美个细佬，即系嗱呢啲虽然一开头就已经死嘅角色，但系其实冇呢几个角色咧。你 build up 唔到城寨呢個，即係佢好立體咁將城寨話俾你係點樣啊？經過幾個配角，咁所以點解有幾個配角咁重要或者啲死咗陣啲人覺得哎呀好可惜咁，即係其實就係因為佢 build 得好啊嘛。咁其實你冇睇過嗰部分咯，好多人都即係好多鬧人其實冇睇過，其實嗰度先寫得好，就是、開頭啊。係啊，佢係噶，佢有少少每況愈下噶，其實個劇情係。其实打低晒嗰啲嗰啲咩啊，同乡会嗰啲人之后咧，系即系所谓进入结局篇嗰段咧，反而冇咁冇。 唔系佢因为好似赶时间，同埋好似要将佢简化快啲搞掂咁咧，好样样啲嘢冇乜部署咧，就已经去到啊！即之前明明系部署咗之后再发生件事出嚟，你感觉上有气味啲啊！佢后边都冇啊，一嚟咁样话咁，跟住就即刻做啊！要 就话发生就发生咁。 系咯，即系佢赶住咯，临尾得八集嗰阵时，去到廿集嗰阵时，应该可以系咁劲赶啦。 最唔好咧，钵仔高老板即系 K C 咧，就一早已经暴露身份。我哋话其实佢应该一路系一个蒙面人会好啲， 系应该戴用面具啊。 即系佢一样可以爆衫噶， 系一样打咧，心口嗰只狼一样咧。 系咯，但系佢戴咗面具咪得咯。 系咯， 即系我意思嗰个首领嗰个身份啊。 系咯， 咁佢唔应该咁快就暴露出嚟嘅，呢个真系系，我觉得佢我唔明佢点解要咁样，暴露咗当然就唔好啦，因为你观众个个知佢咪就系个大佬咯，咁样，系咯，你除非后边再话三姨婆先系大佬咁咁啫，又冇， 后边仲有大佬啊， 冇啊，即系佢就系啫嘛，咁有咩特别咧？ 系啊，啲佢之前嗰个咩同乡会啲大佬冇出嚟， 嗰个死咗噶嘛，讲明， 系咯， 即系话嗰个已经过世噶嘛，嗰个会长。唔 系咁， 其实佢冇死噶，其实假死噶，你任吹啫。 系啊，可以继续喺度嘅。 原来就系三姨婆啊嘛。 系咯、啊。即系佢本身系，即系好多嘢佢冇部署，临尾系咁压下去咁啊，要嚟就嚟咁咯。 连 twist 都冇 twist 啦，最尾。 系啦、啊，同埋你话因为阿钵仔高老板啊死得唔好睇啊嘛，所以觉得冇啲人觉得好差啊嘛，觉得。 确系嘅，有啲样衰嘅死得系咯。 吓、啊，即系如果佢好轰烈咁样死，啲人会讲好啲噶嘛？ 其实佢嗰度唔好咁样走，直情同佢决斗嗰阵，成死企咗喺度咁死咗啦。咁型好多， 系可以雷我嗰啲咁啊。 系啦，冇错啦，死得型冇所谓噶，系咪先？系咯，我系最强嘅，咁跟住就死啦，咁啊，咁都好啊。 系啊， 系咯， 死唔认输啊，咩话唔会输咁样，跟住死咗咪得。 系啊，系咯，你哋唔救我走嘅，跟住咁样响咗，都 OK 啊。 系咯， 系咯。 佢要死一样西，所以啲人讲咁差啊，啲感觉，即系都系啲劲人。如果你临尾突然间咁样死法，就会觉得即系会小丑。其实嗰时《死亡笔记》临尾本身漫画版啲人都觉得系咁噶。 哦，你讲下咩 L？ 唔系阿夜神月咯。 夜神月话唔系 L。 漫画版死得好样衰噶嘛，本身。 死咗 就。佢电视版都改好咗噶。 L 死咗都有啲噶，大佬。 唔错，咁 L 我未到最尾啊嘛， 系咯。 夜神月死嗰下当然系啦， 有水啊嘛，啲人话 直情有少少唔系啩咁啊，系咪先？ 系咯，临尾死我咁样衰，嗰阵时就讲过啦。即系你啲坏人最尾死嗰阵时候会死刑噶，你咁样死法就一向都唔中意噶。 佢一系咧个坏人冇死，成功走咗， 系 杀唔到佢。唔系喎，代表咁样唔系完喎。有时啲好嘅故事都系咁完噶。 嗯， 最强嘅敌人未必死噶，唔死唔出奇噶。 系，你当佢留条尾或者咩都好啊。 唔理佢啦，即系唔系一定都消灭到噶嘛。事实上系咪先？但系可能你瓦解咗今次呢个组织。 系，你可以即系。赶走咗佢之后，话以后都要防备佢咁样，继续喺 度 长期咁样同佢对战，即系对战咁样都可以，就系个结局嚟噶嘛。 都系结果。 系啊， 嗱，即系等于你星战咧，你 New Hope 嗰阵都唔知道有冇下一集噶啦。咁啊，黑武士都冇死噶。 嗯， 系咯，咁是型噶嘛。玛莎都冇死噶。 嗯， 即系你睇初代高达，玛莎冇死嘅。 我、就算玛莎之反击，临尾都唔知佢哋有冇死添，不过唔知系 Unicorn 等再死嘅呢个啫。 电视就冇讲玛莎有冇死啊，但系剧场版玛莎系影到个有个形，有个身形咁喺嗰个男嗰个窗口度噶嘛，飞走噶嘛。咁总之就系你要留翻少少。咁其实如果你想 build up 嗰个坏人 ，build up 到佢一个宿敌或者最强嘅敌人咧，就要咁样做。即系你即系最尾可能你以为打低咗，其实佢都冇死噶嘛。 嗯， 可以咁噶。咁 都係兩種啊，一係就冇死，一係就死得好型咁咯。只要你覺得個壞人係型嘅話， 戇居居咁咯，係咯，呢個就差啲嘅，的確係啦。咁啊 ，anyway 啦，咁我覺得成套劇整體嚟講係得嘅嚇，呢、這個就咁就唔可以話，即係你淨係睇嗰集，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嚇。你完全之前嗰啲嘢你完全冇睇過咁，你抹殺曬之前啲嘢咩？係嘛？喂，咁如果你咁講，你星戰咁，你淨係睇咗啊最尾黑武士掉咗啊黑帝落去個爐嗰度，咁你都覺得好戇居嘅啫，係咪先？ 咪死得幾有容易啲咯，係咪？ 係嘛？即係如果你淨係睇嗰度啊，冇睇前邊嘅，咁你唔中意 咁容易咁啊掟咗佢咁搞掂喎，我覺得。 誒咁渣嘅，咁你仲話咁渣嘅咁樣，咁你冇睇前邊啫，係嘛？ 嗯， 就係咁啦，即係有時要講個 build up 係 咯，佢死嗰陣可能好易噶，係咪先？唔奇噶。系咯，咁、但系前面好多 build up 噶嘛，咁你冇睇，咁其实故事讲 build up 嘅啫，系嘛？ 系啊， 系咯，即系你净系睇赌神，净系睇最尾开牌四条烟咁，有冇好睇啫？ 错，冇啊！香港啲人系中意睇个结果啫嘛，就系、 是。我咁啊，咁啊唔使啦，唔怪得咁惊穿桥啦，系咪先？ 系咯，所以咪咁咯，所以啲人成日话谂住穿咩桥，即系话穿咩桥咁闹嘅，咁因为佢就系本身睇条桥，佢成套嘢冇睇咁就。 唔係，咁呢個就同頭先我話阿潑仔個老細一早爆咗佢係大佬唔同嘅，因為呢個個故事入面講啊嘛。 嗯。 即係如果我知道個故事，我知道還知道，但係佢個故事入面唔好自己都穿咗嘛。因為 呢個係佢個故事入面嘅問題啫，即係我意思話啲人睇戲，即係現實人睇戲，佢就要唔知道故仔講咩啊嘛，成日都話知道咗就唔好睇啊嘛。 見我哋咁講，肯定有人會話啦。咁我哋咪又怕穿橋，我唔怕穿橋啊。我係怕佢個古仔 係佢穿咗之後唔好睇啊嘛！佢講喺個古仔入邊， 點解裏邊唔好睇咧？佢就係裏邊都露埋個奸樣出嚟， 係咯， 呢下唔好睇啊嘛！即係如果佢都唔影佢個奸樣咧，或者都仲 O K 嘅， 嗯， 即係佢仲喺人前人後都仲係冇嘅，冇露個奸樣，但係佢成日就係鏡頭一轉，佢喺度奸笑。咁喂，你影埋出嚟咁啊唔好睇啦，係咁樣唔好睇啊！唔係知道啊，唔係純粹知道啊！我哋好多劇情一早就知道啦，而家巨輪我都知道啦，使唔使爆俾大家聽？即係唔係啦，即係嗰啲唔講啦，係咪先？即係又唔係麻麻地啦，巨輪啊！咁好啦，咁啊講埋啦，咁你話咧呢套咩劇咧？其實我都擺咗好多佢哋嗰啲咩慶功宴啊，或者嗰啲 live chat 啊，或者佢哋即係自己啲談話，甚至乎有啲訪問裏面講過嘅。咁原來佢即係幕後即係導演或監製啦，即係佢哋個。即原來他們就說一路以來都覺得即是喂這些電視劇即是現在越來越喜歡用 CG 啦、啊、喜歡用一些假的即是擺 pose 就算啦、啊、 擺 pose 射啲龍㗎嘛。 係啦就算現代都係㗎都唔係好真㗎大佬喂啲血都 CG 啊血都 CG、啊。哦係假啦係。 做咩呀、啊、大佬即是他都覺得唔知道做咩佢根本呢令到觀眾睇劇已經冇咗嗰種感受啊因為假。咁佢就一路都想拍一啲即係實打嘅武打實打嘅咁終於今次即係爭取到呢個機會咁所以就台前幕後啲人都好落力做囉咁就話其實真係入晒廠㗎拍到好多人都入晒廠你唔好以為班女都成日打到傷晒你胡定欣成打到斷手指骨啦。 嗯。 即係佢話咩佢成日懶有型㗎嘛唔望接刀㗎嘛咁佢唔望懶有型打嗰陣佢就係人哋得把刀嚟嗰下成剝到手指骨都斷啦。成入廠㗎啫。唔係入錄影廠啊，入醫院啊，大佬。 好多人都咁樣啊，即係你阿邊個阿 K 仔仔個老闆， 個仔個老闆先最金啊，大佬阿鐵布衫啊，你話好易拍， 唔係真係不才啊嘛， 硬食啊阿伍允龍啊，嗰啲 啲飛失撞啊， 失撞啊大佬，唔係特技啊大佬， 係啊， 係啊，淨有血絲啊嘛，講少啊呢個。咁 係本身係囉，即係好少，即係無線已經幾耐係冇即係咁樣打法啦，啲係啲片 真係。即係大家都唔去 appreciate 呢樣嘢，即係你睇下呢度係唔係平時嗰啲劇先啦。 係囉，即係轉幾個身跟住打咗呢幾耐冇拍過啊無線。 即 係咁樣打法。 班演員都話值得，因為佢話係真係佢哋都覺得係難得有一次咁樣嘅。嘅演出真係覺得佢哋都話，即係因為佢哋話佢哋自己都唔係武打，即係最多有跳舞底啦，兩個女仔有跳舞底，男嘅就冇邊度有啫，武俠片就拍過，但係喂嗰啲做動作嘅啫嘛，邊有今次真係要打咁咩？佢未試過啊，定話咁佢哋都話係，但係係好辛苦，真係受曬傷都，但係係值得。佢哋成講自己真係唔係100%投入，係幾百啊，200%唔止投入啊！大家全台前幕後啊，係啊。咁同埋呢原來後面啊個古仔啊仲有一啲即係有啲意義喺度嘅，即係唔係話就係打打打嘅，即係佢嗰個所謂城寨精神嘅就係咩嚟，其實係咩嚟，即係其實佢第一就重新肯定啲舊有價值啊，即係呢套嘢好老土㗎嘛，講啲粵語片啊，攞返個好多嘢搬返好啲嘢出嚟，佢甚至乎嗰個拍法都係攞返啲舊嘅拍法咋嘛，好 raw 咁樣去做，係咪代表老土即係唔 work 呢，係咪唔 work， 唔係喎，依然 work， 依然好好睇。是吧，不是老土的，即是什麼啊，老土沒有不等於任何東西，老土的東西才有價值，就是。現在大家就是不一聽到老土就好像覺得是沒有價值，不是這樣的。 咁而家為扭橋而扭橋喎，有啲劇係。 係啊，冇錯，佢想講就係香港嘅舊有價值嘛，其實就係講緊。咩叫香港舊有價值，即係97前。咁仲有啊，小人物啊不等於做不到大事喎。係咪佢裡面講呢啲嘢。即係個個初初覺得，哎呀，我一個人喺度改變呢度啊，係咪？咁後屘佢咪即係令到佢哋知道係其實冇話少唔少人物嘅，係你做嘅係咩事？你做大事，你就係大人物，係咪啊？ 嗯， 仲有啊，城寨係咩嚟啫？香港嚟講，好細嘅地方啫嘛，係咪？ 嗯。 咁其實佢比喻緊乜嘢？佢咪比喻緊香港呢個彈丸之地喺世界一個好細嘅地方。但雖然呢個彈丸之地喺世界舞台唔係代表冇影響力囉，唔係唔代表可以唔可以發光，係咪呀，佢成日講發光㗎，歌都有得唱喎，你聽下隻歌唱乜嘢，咁大家睇唔睇到呢啲嘢呢，咁仲有啊，最緊要係咩呢，一日未死呀，一日都唔可以認輸，唔係啲人呀，係香港呀，講緊香港死呀未，香港未死嘅，香港未可以認輸，咁仲有啊，佢最尾嗰個老虎嗰度有句說話喎，可能大家覺得無厘頭喎，就越無厘頭嗰句越係講俾大家聽喎，就係、是、佢老豆啊嘛，同阿陳子鵬講話咩，你即係如果你要睇見你就可以睇見啊嘛，你要贏就可以贏啊，呢句嘢係同觀眾講嘅，大家聽下咩意思，即係你香港人就係要你要有返呢種精神啊，其實你都唔覺得自己得啦，所以你唔得啦。 係啦。 係呀，其實香港係好得嘅，係香港仲好得嘅，香港人仲係好得嘅，有冇睇到呢樣嘢，佢套劇就係講緊呢樣嘢俾你聽啦，城寨精神即等於香港精神。喂我唔知喎，我冇聽過網上有冇人講過喎，睇完成套劇都。 點會講呢啲嘢，佢諗咩鬧緊㗎嘛。 唔係，即係就算連讚嘅人都冇講過呢啲囉。 好，咁我純睇到劇入面變咗嗰啲，佢冇諗呢啲嘢，呢度 有。呢套劇唔止喺度武打，仲係有個精神，個精神就係要話俾你聽，香港係未死，香港未可以認輸，係咪啊？咁樣啊，咁你呢套劇仲係冇意義，覺得有冇搞錯啊，大佬？即係可能啱係我哋係鍾意睇啲古仔係有啲嘢諗下啦 ,ok, 咁可能一般人係最憎啦，係咪啊，叫我諗嘢吓。 臨尾冇灑狗血，所以唔鍾意啊。 又冇燒嘢食呢， 吓一係灑狗血一係燒嘢食啊。 係囉。冇啦，所以即係我唔知 ,ok, 咁但係我哋自己呢，我哋就覺得呢套劇係一定要讚嘅。ok, 咁有人話啦，呢套劇喂好渣咗喎，咁樣冇錯，呢套劇真係唔值100分。 咁但係你就係以一個 TVB 嘅地方平時唔合格就攞零分嘅。喂，今次有套劇可以攞到80分其實已經好好啦。點解你唔話 B 水呢？ 係啦，嗯。 即 咁啲人都係睇邊個台出就已經減咗50分㗎啦。 冇錯，個台我都覺得好有問題嘅，啲制度有問題，啲管理有問題。喂，但唔係代表返演員同埋佢嗰啲即係裏面嗰啲製作人有問題㗎嘛。其實佢哋揮得好緊要先至呢期呀，有咁多呢啲咁嘅奇怪題材嘅電視劇㗎啫。係 呀。 你都咁易呀整套超越時空嘅 ,ok, 雖然我話 EU 玩科幻玩得好渣，一件事咁佢其實 但佢起碼肯試 嘅，佢肯試 ，OK， 即係同埋佢揮到呢個 topic，OK，、okay? 城寨英雄起碼佢揮到呢個 topic， 係咪？啊，你搞到連嗰個純屬意外都夠膽插啲咩不死人落去，即係你真係連屬啊幾套啊，都係超常題材嚟嘅。以前你真係好難睇到，咁你見到其實一班即係幕後嘅人都喺度揮緊一啲即係想拍啲即係想拍翻啲特別啲嘅嘢。咁其實我覺得要 appreciate 呢樣嘢咯。咁至於佢拍唔到，可能佢都受嗰啲掣肘嘅啫。你以為佢又 100% 放俾你咩？係咪先？係咯，咁 anyway 啦，咁我覺得要，我就希望會有翻啲即係睇得下嘅電視劇嘅。咁你話 TVB 一定衰嘅咩？咁唔係啊。咁嗰時《天與地》又過出嚟生。咁 TVB 唔係 TVB 咩？《天與地》咁即係 TVB 都有啲人係有料到嘅，係咪啊？咪應該咁講，其實 TVB 啲員工唔係冇料到嘅，應該咁講。啲員工唔係冇料到嘅，一眾藝員嘅好多都 OK 嘅。咁當然有啲就夾硬上嗰啲啦，嗰啲我唔中意啦。係咯， 係睇係咯，有啲係似後台嗰啲咯。 係啦，即係你陳海林嗰啲大佬有一巨輪咁樣嗰啲，我啊麻麻地啦，係咪？ 嗯， 即係夾硬攝一個角色落去咁樣係咪？有個大露背咁，以為有咩睇啲人，有咩睇一擰埋過嚟都係冇嘢睇嘅。我驚我同大家講， 嗯， 可能你見到個洗衫板嘅啫。OK， 咁啊 ，anyway 啦，咁巨輪我冇乜點睇啦，真係 OK， 睇過少少咁啦，係啦，咁啊變咗玩商業鬥爭嘅，因為佢廣唔代嘅。OK， 咁有興趣朋友就睇啦，我就一般啦，係咯，咁啊。另外一套咩《衛食神探》就係分裂嘅，咁不過即又係繼續馬明嘅即係天然外嘅演出啦，係咯，咁咯。 喂，我哋傾過話嘅馬明之前唔係咁 喎，好耐之前啦，係啦，好耐。係 啊，佢唔知點解做咗好似我記得係去咗唔知做咗古裝定文初之後扮傻仔之後咧就定咗連時裝都傻埋。 keep 住嗰個咁嘅演繹，咁啊得兩款 A 樣同 B 樣就係、是、傻仔同埋壞人。 係咯。 咁喺女權呢套劇入面竟然呢佢係 shift 嘅，由傻仔會 shift 去做壞人嘅。我唔知佢點樣可以轉換到嘅嗰個性格。 唔知做嗰個成個就係邊咗第二個人㗎嘛，咁演繹係。 好似上鬼上身嗰個程度。 係 喎。即係阿電王嗰個程度呢。 係喎，突然間變咗第二個人 喎。變咗第二個人咁，即係我唔知咩事。咁我唔係話佢渣喎，即係演出有時要唔同角色有唔同嘅演出㗎嘛，始終係。 唔係用 A 面台 P 面咁啊，兩個搞掂曬。 係冇理由得兩款嘅，係啊。 係。 咁 anyway 啦，咁又唔係話好差嘅。如果大家想睇笑，咪睇下咯，都好笑嘅，係咯係咯。咁我反而有興趣過巨輪嗰套，如果要睇啊。咁而兩套嘅共通點就有啊阮兆祥嘅。冇錯，佢真係擔正呢部戲。OK。 哦，那個預告好似出多啲添啊，阮兆祥，我覺得。 如果你講 響 《衛食神探》 衛神探嗰度啊，我見到阮兆祥仲耐啲嘅喺個預告度。 巨輪佢好似要收皮㗎啦， 係。 佢好似直情好似未死嘅，不過就好似唔知咪植物人定咩嘅。 嚇！ 做好似未做到呢度係嘛？做到未？ 唔知我冇睇啊。 係咯，就做到阿陳海林真人出現咯，即係話初都係發夢㗎嘛，話邊個喺夢度見到佢先㗎嘛，係咯。阿羅信記都唔知點解會咁嘅，係咯，好神奇嘅真係咩靈異 啲， 唔知，但其實佢係嗰個同佢害佢嗰個有錢佬個女嚟噶嘛，好怪嘅，係啊，啲故仔，咁 anyway 啦，有興趣睇啊，都有陳展鵬，不過就唔識馬虎眼爬山嘅呢度， 同埋好似阿配角嗰個唔係變咗好少嘅出嚟， 咁又唔係喎，佢初初咁講嘅，但我睇咗啲咧，我見到集集都喺度嘅， 哦，咁唔似啊， 又唔係初初講話好少嘅，係咯。唔知喎，係咯，咁 anyway 啦，咁大家中意睇就睇啦，我啊冇追啊，冇意思啊， 嗯， 或者有機會再睇啦，嗰度我啲興趣唔係咁大， 你唔即係你唔好以為我讚呢個城寨讚啦，即係我就會係鍾意追無線啲人，我平時唔好少睇嘅。 我直頭本身 咁講， 長一套嘢係黃子華嘅圖，跟住睇呢套。 唔係，即係佢有新劇我望下嘅。咁但係咧，我好多睇唔到第二集㗎，即係睇第一集就唔得㗎啦。 睇佢唔順，跟住就冇啦。 即係我會俾機會嘅，但係即係我好多都唔得㗎啦，係啊，真係。即係你我會睇多幾集，你嗰套算好啲㗎啦。如果你我可以追曬成套嗰套就好好，即係係咁。即係我唔會俾面邊我嘅，係。即係但係我亦唔會因為有阿陳海林唔睇喎，即係例如之前有啲佢做女主角，但係套劇個古仔寫得好啊嘛，我都 OK 嘅。同埋佢唔係成日影住佢嘅多，咁有幾條線嘅，咁變咗嗰啲我都會 OK。所以我又唔係話憎嗰個人就唔睇嘅，即係未必嘅。但都係睇套劇整體咯，我通常都係咁。咁我希望即係大家都俾翻啲機會香港嘅電視劇啊，即係又唔係一定唔好嘅。即係如果你都未睇嘅話唔好，其實唔啱嘅。OK。咁我都希望香港電視係會有進步返啦，係囉，係囉，咁好，有冇嘢想再講？ 哇，差唔多啦，呢個 我差唔多啦，好， 係啦， 好，仲有冇哥斯拉有冇想補呀？如果新年有翻睇嗰陣，有冇睇過啲咩新嘢？即睇到啲咩加咗啲嘢？ 都冇乜特別嘢，其實都係返嗰啲睇返啲資料先。 有冇睇多咗嘢？即除咗件皮褸正常係黑色之外啊？ 其實都睇翻佢講阿石原里美咧，係佢講到係美國總統個唔係副總統啦， 佢 係咁嘅，唔係副總統個女係啦。 即你話佢最尾同佢講嘢嗰個鬼佬，成係老豆嚟噶嘛？ 係啦，係啦。 哦，咁 但系佢老豆都系 鬼佬嚟嘅， 系啊系啊。 哦，咁点咁佢？ 不过冇影个样嘅，冇影个样嘅。 哦，佢影唔到个样嘅。 系啦。 唔系你话佢其实因为四分一 mix 噶啦嘛，要 mix 到，咁应该佢应该唔会咁似日本人噶。 系啊，因为佢形容日本呢个国家，佢都系话佢婆婆啊，定唔知嫲嫲 咯， 个系咯， 祖家 个家咁样系。 咁就唔知啦， 咁即係都唔係佢阿媽啦。 唔係淨係英文差啦，成個樣都冇理由係純日本妹咁嘅樣啦。 係啊， 冇都係個故仔啊。 咁同埋你話佢係老大副總統啊，即係所以佢有做總統嘅，即係第時想做總統。喂，其實冇乜關係喎。咁你見過有邊個唔好話副總統個女啦，總統個女都有幾多個會有做總統咧？ 唔係，即係佢話咩？如果你咁樣樣幫佢哋嘅話呢，你想40歲做總統呢、這個願望就唔會成真咁囉，佢老豆咁同佢講囉。 吓、啊、哦，咁樣 ok 好，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冇有冇睇咗啲咩嘢新啲嘅嘢？你唔係話佢嗰個咩部隊個名嗰啲？ 係啊，係啦、啊，就叫天宇神劍小隊。 哦，哦，你話係即係斬蛇嗰把劍啊？ 我都唔係好肯定呢、這個就。 嗯。O K。 因為都要 check 翻啲資料先知啫，呢、這個。 咁佢嗰個作戰係咪叫黃蛇爪啊？係咪真係咁叫啊？ 係啊，係啊。 即係佢中文係咁譯啦，最少係。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八旗大蛇啊嘛。 嗯嗯。 佢日文其實是八旗大蛇作戰啊嘛，唔知點解中文咁譯啊。都唔知道有冇人知係咩嚟嘅。 不過分分鐘咧，會唔會佢嗰個所謂？哦，我見到啊，佢天宇斬啊，佢啲有一個嘢就係咁話係 什 麼來的？是啦，就是殺八旗大蛇那把劍啊。 那把劍 ,ok。 是啦。 咁有冇人唔知八旗大蛇咩嚟 嘅？ 周南講喎，真係。 唔錯，有打拳王應該知啊，不過而家都冇啊啲。 解釋一下，解釋什麼來的？總之係隻怪獸啦 ,ok。 係啊。 即係好多個頭嘅龍啦 ,ok。咁點樣可以打低佢嘅呢？咁打低就即係灌佢飲酒啊！即係俾啲酒佢，好中意飲酒啊！原來咁擺啲酒啊，等佢飲，飲就飲到醉醺醺咁啊，斬佢咯，就咁啫嘛。 係 系 咪嗰个咩嘛？我加油唔定咩啊？祈祷田啊？ 系啊，祈即系同好多呢啲嘢都有啦， 有多本身就一啲南话都有，系啊，所以我知南又嚟救佢哋，跟住就俾日照饮咗酒之后斩佢个头啊嘛。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即系咁啦。咁啊，呢个日本神话啦 ，OK， 咁佢话即系佢点解会楞到哥斯拉，可能系方神呢样嘢就系咁样啊。 嗯。 anyway 啦，咁样咁啊，其实冇嘅，啲比喻嚟嘅啫。 系都系我嚟用嘅，咁好多动画都有呢啲发 射器。系啦，咁好玩啲嘅。 哈哈。系。 冇。咁你话你叫咗啲朋友咧，即系佢哋反而系即系之前唔肯睇噶嘛，系嘛，新年话。 系啊，之前佢哋即系都有啲惊话会唔会吓好差咁啊，同埋听到佢哋唔知喺边度听翻嚟啦，话日本都覺得呢套戲唔得啊咁樣，咁但係我後尾帶佢哋去睇嗰陣時候，話 OK 喎，好正喎咁樣，啊見到哥斯拉有咁嘅新招，又好有趣啊咁樣。 佢成日路經日本啊，都唔睇啊。 係。 明明可以日本睇啊，係。咪冇辦法啦，咁咪就係因為咪就係聽人講就信咯，咪就係咯。咁聽人講又唔知聽咩人講嘛，最弊係囉。咁就日本好多人鬧咩，咁日本都好多人讚喎，咁點解你就聽到鬧嗰啲人就你信鬧嗰啲人唔信讚嗰啲人呢？ 因為讚嗰啲係寫兩句讚喎嘛，鬧嗰啲係每個地方都係咁點鬧。 咪都唔係日本嗰人寫好多嘢讚嗰人點會呀、啊、日本你估香港咩大佬。好多 啲鬧嗰人勤力啲喎，我感覺上係。 你講日本冇。日本 唔係香港啦， 讚嘅人多過鬧嘅人嘅。 O K， 嗯， 其實一定唔係鬧嘅人多啲嘅。佢鬼佬都係啊，鬼佬都有人讚，有人彈嘅，都係讚嘅多。嗰班鬼佬係飛咗去睇啊，大佬買張機票，大佬。你話呢套唔值得你睇？唔係講真啦，我成日都嗰句啊，呢啲戲好睇一件事，唔好睇即係好唔好睇一件事啊。你要見證呢套戲啊。 嗯， 係。 你點都要睇嘅呢套戲，即係呢套戲第一套唔係一套平時一套戲，即係佢分分鐘又係一個轉捩點嚟嘅。第四， 嚇， 係啊，咁啊而家當然唔知啦，再睇啊之後有冇引發啲乜嘢啦嚇，咁啊最少啊呢、這個美國哥斯拉都叫做有個定咗日子啦，係嘛？哇，好鬼耐啊嗰套係嘛？嗰套要去到咩2019年嘅先， 嗯， 即係嗰套啦。咁但係佢就竟然咧話新嗰套咧係會打。三大怪獸咁喎，即係咪有三頭龍之類嗰啲啊？ 打三隻啊？ 三頭龍啊，莫斯拿嗰啲咁咯，係咯。 奇怪， 有翻曬呢啲嘢咯，好似。咁啊，竟然喺鬼老闆出現，咁我都覺得都喂，即係哥斯拉你都易整啲啊！鬼老闆咪即係都係恐龍樣啫。喂，三頭龍嗰啲，我真係想知道鬼老闆變咗乜喎，大佬。 咪啲色變翻又龍咁啊，色跟有三個頭咁咯，我覺得係嘛？ 唔係啩？金色喎、啊，三頭龍大佬。 係我變翻到正常啲龍可以咁食個黑黑地咁。 莫斯拿咧，即飛蛾咧？ 飛蛾咪變咗，應該冇咁鮮色咯，我覺得。但係都好似飛蛾咁樣咯，我覺得係直接飛蛾咁嘅樣咯。平時唔係因為蝴蝶噶嘛。 即係唔會有個蒙面超人眼著燈嘅。 啊，應該唔會咯。正常嗰啲咁嘅昆蟲話，我諗應該 唔知啊，到時睇啊，咁啊。即係都有排啊，咪2019年啊，不過我揾唔到個日子都唔知跌咗去邊啊，好似3月呢一號咁啊，我記得好似，啊算啦，咁耐之後嘅嘢都唔隨時改，係嘛？啊3月22日啊，係啊，2019年3月22日，慢慢等等嘅， 係， 咁啊呢套反而呢套日本哥斯拉就暫時未聽到有啲乜嘢即係嘢，就反而話有套動畫版啊，係嘛？ 嗯， 啊動畫版嘛，虛冤園啊嘛， 係。 我唔睇好啊 ，I'm sorry 啊， 唔知啊，貼切都係攞名嘅嚇， 攞名啊，即係我覺得一定係玩爛， 好多人聽到虛冤園中個頭埋去啊， 哎、但你有邊次即係多數唔好嘅，其實，即係佢有時好，但係多數都賴嘢，同大家講， 啊唔知喎，咁人哋上次就算。海冇天都賺兩天啊嘛， 咁你咪睇咯，係嘛？其實都係啲玩具好玩啫， 嚇，唔係呢樣靚嘅，其實我覺得啲玩具係， 唔知啦，我唔係好中意，唔好意思，唔係，因為佢其實佢負責係故事啊嘛，我理都係睇啲嘢嘅啫，個故事好唔好啊？ 唔啲人中意咪好咯，都系咁啊。负面超人啲人唔系啲玩具好咧，就话套嘢好嘅多数。 系冇冇错，冇错，个现象都系咁，啲玩具得就话套嘢得，其实套嘢可能唔得嘅。系喺玩具唔得嗰度，可能其实套嘢得嘅。 一定唔得，但系佢话 系啦，即系佢系其实睇个玩具得唔得。系 吓，咁但系 虽然聪明未必乜都得吓。 咁梗係咪講呢個無面超人嚟跟住。 無面超人啦，咁嚟緊嗰套好快見面啦，呢度叫做 XA 呀，咁已經睇咗個新畫頭啦，終於。 係平時正常喎啲人原來。 係啦，我以為成套嘢係傻㗎啦，因為見佢啲造型已經去直逼戰隊或者以下啦。咦，但係我睇嗰個畫頭呢，班人平時又唔係咁傻㗎喎，成班醫生咁都揦口揦面，咁應該唔係傻㗎，係咪？ 除咗主角之外，另外兩個揦口揦面。 個主角都唔係好傻啫。 正常啲咯，即系唔系话好低能咁咯，即系normal 啦，你当系啊， 即系一个即系有啲理想嘅医生咁咯， 吓吓， 唔系傻仔嚟噶个样，系咯，咁就女主角又睇得下喎，呢个重点啦，系咪？ 哦，啲人第一件事嚟讲女主角先啦，而家 女主角护士啊嘛，制服有画意，即系再嚟吓，计呢个女警之后就护士碌吓，下次空姐啊，应该再下一个轮住嚟啊，跟住修女啊咁啊， 系咯。下次我無面超人機師啊！ 啊上雲霄，喂，跟呢啲無線劇喎，啲 topic 係咯。 係啦，跟住之後你話修女，我又叫牧師位喺咩啊？神父啊嘛，我無 線 係。 唔係咁，如果跟無線冇呢條橋，律師應該係 啊。律師 係咪咁？唔係咩？而家先係醫生啦，咪嗰啲咯，咪嗰啲咩話？守人心啊，咩嗰啲啊？白色巨塔嗰啲啊。咁都幾巨塔㗎，而家嗰個矮仔版嗰個 Q 版都成個紙塔咁樣㗎。咁我哋好啦，咁見到你話見到個超人犀利呀，即係繼阿花曼之後呢，即係再有一個超級英雄係踩單車㗎嘛。 我見到係有單車踩嘅。 竟然唔係踩電單車，係踩單車嘅呢、這個主角。 唔係佢有電單車嘅，但我唔知係咪佢用定第一人用啦。 咁可能為咗單車係其中一幕啦，唔知啦，係啦。 系，咁我见到佢系有踩单车啦，本身。 套衫都相当适合踩单车啦，我觉得。 系成套运动衫咁咯，我觉得。 系直情系啦，咁咪着晒呢个 Adidas 波鞋咁样嘅，系啦。咁啊，咁好啦，咁啊见到佢点样由呢个矮仔 form 转做大人 form 咧，就佢系真系踎低起身见头晕嘅，发觉，咦？但明明佢矮仔 form 都唔矮嘅。 唔系高过平时嗰个 form。 高过。 系咯。 咁点解要踎低隔起身咧？ 唔系佢表现到缩水咁样跪喺度噶。 咁我唔知佢啊，系咯个画头就见到咁多。咁但系而家好啦，我哋睇啲玩具啦。咁呢个啊 XA 嗰个玩具咧，就我都唔知佢点嘅。佢有个紫色波点，但系又有个白色。咁其实佢咪将佢吸咗落个白色波点入边咧？ 应该系装喺后边啊。佢掹咗出嚟个紫色波点之后，拆翻个白色肥仔嗰啲零件装翻落去紫色个身度啊。 系，佢最好笑咧，个肥仔头咧，原来佢。即系人形嗰阵咧，系变咗个背囊，背包咁嘅。 系有少少， 系啊。 佢之前其实有啲都系咁嘅设计，都系好中意拆啲件咁装翻个身度啊。 系，咁我唔知佢装定拧转面算啦佢。吓 唔似佢。 拧转面就系人样啊，正常。 个肥仔个大头又喺个背脊度。 系啊，咁我希望咧，佢就好似呢个咩啊 ，cast off 咁咧，一出就变啦。如果唔系好恶顶啊，大佬。 佢打一排先变。 佢通常第一二集都會俾佢咁嘅狀態。 唔係，佢開頭會打耐嘅，跟住打到佢一嚟啊，即刻要變嗰個嘅，呢個冇用嘅，就最多就 應該冇用，應該係類似 cast off 咁個重甲嗰個形態，即 係 好快會變翻即係人形，應該唔會 keep 住呢個狀態好耐。 係因為佢拍起上又辛苦，兼且又咩咯，唔會有咩用咯，我覺得。 即係我去玩嘢嘅啫，應該好快會變嗰個樣。咁希望係咁啦。咁至於佢幾個其他嗰幾個拉打咧，就反而我睇落又正常啲嘅喎，系咯，咁同埋最紧要咧，佢有一个黑色头发嗰个初号机颜色嗰只咧，其实唔肉酸嘅喎，即系同个主角一 樣。我开头就系睇到话个主角系我只色，我话靓咯，所以 唔怪你话嗰只靓啦，嗰个配色靓好多，即系黑色头发同埋个紫色系真系紫色噶嘛，初号机咁。 系啊，深紫色啊，唔系红紫咯。 嗰个 OK， 唔系，其实几位先初号机佢成日有绿色噶嘛，你睇下佢啲配色。 系啊， 即系黑色仲唔系初号 机。我开头就见到呢只色嗰时话靓咯。 嗰个色 OK， 呢个粉 紅。唔系佢而家变咗粉紫色呢个咁咁嘅鲜色啊！就系我咪我麻麻地嘅啫。 你话因为个变身器系嗰个女俾佢噶嘛？嗰个女咪粉红色头发嘅咯。 系。 唔系嗰个女咪成日同个护士同嗰个样嘅咯。 唔知点解嘅喎，到底佢系同一个人嚟啊，定系咩嚟嘅咧？ 唔知啊，佢好似系个演员系同一个人嚟噶嘛？ 系啊，但系其实佢话嗰个嗰个粉红色女系 game character 嚟，咁到底咩事啊？ 唔知整咗个样落去，即系同个护士唔系喺个古仔入边唔系同一个人。 咁或者啦，系啦，咁啊到时睇啦。咁我就咁睇又觉得个古仔又未必系傻嘅，系咯。 系，咁佢自己围内打又唔知做咩，咁都可能 OK 嘅，如果佢。 系咯。我谂点都傻唔过行得出人嘅，点都系啦。 唔系，我哋讲咗啦，唔系话行得出系打时正常，平时嗰时系低能噶嘛。 即系调转系嘛，同 蒙面。系，跟住蒙面超人系打嗰时整咗好似低能，但系平时可能正常啊嘛。 咦，咁啊，平时正常，好似冇咁恶顶喎。 喂，好啲，其实系其实好啲嘅。 系咯，即系你今集咧，我谂你未睇 Ops 啊，系啦，阿行得出，佢出咗只假嘅 Ops 啊嘛。其实嗰、那个嗰、那个金毛外星人变噶嘛， 嗯， 系咯，咁但系嗰个金毛外星人又即系啲人又以为佢真系 Ops 咁，啲细路仔成日围住佢，后屘就 enjoy 咗做英雄呢样嘢咧，佢真系打啲怪兽，不过佢又唔够打，咁最屘阿 Ops 新就出嚟，咁啊帮佢打低，咁但系佢都好欣赏佢呢个即系想做英雄呢样嘢，咁结果嗰个外星人咪留低咗喺地球咯，后屘系成做咗人啊，系，咁你话好唔好睇？太细路仔啦个故仔。 咪好就係咁好多重複嗰啲嘢，我其實佢鹹蛋真係有問題，又係好重複啊！我覺得佢真係。 哦，咁佢個古仔又唔係嘅，但係佢即係佢個路線好細路仔咯。 哦，係。 即係俾啲好細細路仔睇嗰啲咯，係咯。即係佢一變咗係咁咯，係咯。咁啊係嘅，蒙面超人不嬲又未至於好小兒向嘅，所以今集呢個新呢、這個公仔咪好奇怪咯，你覺得好似好小兒向噶嘛？ 係啊。 係咯，咁。但系你睇个故事，佢又唔似系咁细个，咁即系唔知佢点协调嘅，系啦，到时睇啦。咁啊，起码睇完就冇咁惊，原来唔系咁低能嘅，系咯。我都系 系人嗰阵时冇咁低能啊，因为 希望啦，希望系啦，咁啊有条女睇得下都 OK 嘅，始终系咯。 好多都系睇女嘅， 我都系。唔系咁，当然唔系净讲样咁，你话套戏入边都协唔协调到嗰、那 个？哦，睇下做唔做到嘅，其实好冇通唔通好个角色人。 不过嗰个女演员其实喺呢个 Ghost 入边原来做过个有只 DVD 咧，做一休，即系一休嗰集啊，即系有一休嘅嗰啲咩云眼？ 眼云。 眼云啊，系啊系啊系，即系嗰个 DVD， 佢有做过嘅。 嗯。 唔系都好搞笑喎，好搞嘢嘅，系啊。 嗯。 即係好玩得嗰啲人咁喎，你覺得佢係係咯？咁應該喺呢套入邊都應該表現唔錯嘅，會係啊。 嗯。 即係有啲演技嘅，的確係啊。咁啊樣又得係啦，咁啊係啦，到時睇啦，係咯。呢套都咁啊，反而有啲期待啦。咁而家睇完咋？ 係未必咁衰嘅，可能係。 哦，而家睇完個畫頭，個感覺好咗好多，係咯。係， 我係咯，就未必咁衰。 心情因為只 Q 版走出嚟嗰下差啲咗。佢變翻做正常比例，雖然粉紅色，但係都唔係啊，都冇嘢喎。睇佢喐嗰陣又唔覺得好差喎。 嗯， 佢喐硬照唔得嘅，但係佢喐起上嚟又冇乜點，咪又係超人打怪獸。 係 唔緊要啊？係佢真係打㗎，佢唔係搞笑喎，真係打㗎喎。 係佢唔係碌下碌下，搞笑啊！ 係啦係啦，係嗰只白色肥嘢就喺度跳下跳下咯。 係 我諗佢好快過㗎，嗰度應該係啦。咁我諗到時睇啦，係啦，未必差嘅。呢個知又係嗰句如果唔得，我自动会 skip 噶啦，系啦， 系， 系啦 ，OK， 咁有冇其他玩具？ 哦，你话孩之宝出完 Iron Man 头盔， 哦， 即系有白冰头盔喎，最新。 冇错，就系、是、Back Series 啦，继上次阿龟公唔系龟公正，阿基佬伟 Kylo Ren 嗰个系嘛？ 系 Kylo Ren 同系 Iron Man 啦，啱啱出咗。 Iron Man 出咗未啊？ 啱啱出咗， 唔系同咗系列嘅，呢、這个叫 Bad Series 嘅。 哦，呢、這个系星战嘅个系列咯，系啊，要系。 咁呢个就 Bad Series 嘅第二弹，就系、是白冰。咁但系初以为系咪旧嗰个咧？原来唔系，系侠盗一号嘅 design。咁原来有少少唔同嘅，就系佢嗰啲间啊，嗰啲位置真系凹落去嘅。而家以前系冇凹落去嘅，就咁滑落去嘅啫。 系。 咁呢個就 detail 啲嘅啲嘢，咁但係同埋佢好似話多色成形喎，佢我見佢嗰個介紹片話。 係，我就知道啲人最正話有變聲喎。 哦，變聲上次阿 Carol Rang 嗰都有㗎。 哈哈，唔係即係而家呢個又有變聲喎，啲人話正嘅。 佢一定有㗎，呢個基本㗎。 嗯嗯。 佢呢個系列出呢個頭盔一定有。咁啊，唔知佢有冇機會會出到黑武士咧？ 係咯。 即係佢都有黑武士㗎嘛，咁你阿合作一號都黑武士㗎。 係，佢可以出㗎，要 出㗎，係咯。 咁我覺得佢可以出喎，咁黑武士正啦，咪先出翻個 Black Series。咁我唔知啦，等買。 咁佢個價錢又唔係話貴得好緊要，咁有得玩嘅 ，OK 又幾好，我覺得係。 即係你以 official 產品嚟計 ，OK 咯價錢。如果你話唔理係咩啦，咁大陸嗰啲係抵啲嘅呢個。 哦，咁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佢咁樣出發，用咁嘅價錢，其他比咪算平咯。 係抵玩㗎都係啊。咁 係啊。 OK， 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買一比一嘢，咁呢個要。即係差唔多要一定買啦，好似好似有得訂喎，香港飯盒城好似聽講 係。係啊係 啊。咁啊， 喺街嗰啲訂就再平少少咯，咁睇下點咯。 係，咁啊，大家睇會有興趣啦，咁啊有一定有人有嘅 ，OK， 唔係個個啫 ，OK， 咁啊可能有啲人嫌左訂啦，呢個咁啊都好大嘅，都好大個。 係啊，成個頭盔咁大啊。 好大個，你見嗰個鬼佬大到，哇！佢大咗電飯煲落去咁樣大佬。 唔係佢呢個頭盔大嘅話 ，Kevin Rango 我覺得係，因為 Kevin Rango 係貼身啲嘅，真係嘅。 嗯， 系呢个我睇落去好似真系，哇，真系都成个螺咁大，因为真系咁，系啦， 系， 咁啊，咁啊，的确可能当年嘅白冰系大少少嘅，咁当年啲重， 同埋佢衬翻件甲啫，可以， 系啦系啦，即系咁佢要啱啱比例噶嘛， 系咯，佢照翻件甲咁样，系应该做大啲嘅，同埋我 虽然 呢个要 系而家合到一号啫，但系合咗系讲嗰时啊嘛，你唔可以个白冰改到太 个头冇咁细咗， 系啊系啊，因为当年真系咁。 系个头系大噶嘛，嗰时系 大咗啲嘅。咁同埋佢，你强调佢好似始终系一个太空盔咁，你冇嚟太细嘅。 嗯。 O K， 咁啊 ，O K， 咁有兴趣朋友买啦。 系。 咁另外啦，呢个系 Max Factory 边间嘢出嘅呢，有一只一比二十嘅呢个超时空要塞啊，呢、這个嘅 V F 1嘅，佢话马辉啦，咁当然一百出边个都得嘅，系啦。咁佢 1A 同 1S 就換頭嘅啫，咁啊純粹架飛機，哇真係鬼乸咁大架㗎喎。 係好大。 係啦，咁個劇場版喎，咁其實即係劇場版就純粹係個配色上面係馬輝咪就係、是、係咯，一係就 1A 一係就 1S 啦。 都係骷髏機啊，劇場版全部。 哦係，佢因為佢本身係個骷髏小隊嚟㗎嘛，即係佢當。 係啊，佢全部都有骷髏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係揸咗唔同色啫嘛，頭個頭。 系啦，咁佢呢个就淨係换个头咁囉，咁但佢唔識变形㗎，即係个飛機个底度换个头㗎啫。咁佢就冇呢个宝贝鸭装备㗎喎，就唔睇。 但係好似我记得係劇場版宝贝鸭，如果 1S 同 1A 都好似唔同㗎喎。如果 1S 好似有两碌炮㗎嘛，宝贝鸭个推进器。 1S 嗰个係有 一 1A 就冇啊，两个推进器㗎嘛，係射边咗射飛弹㗎嘛，个位系装。 係啦，所以佢呢个就冇嗰个装备嘅，就咁架飞机咁。咁如果你要夾硬裝寶貝鴨都唔得嘅，因為第一寶貝鴨就個尾翼會折埋反起咗，後面變咗背包啦，同埋個腳其實係褪咗落去少少咁先得嘅。咁所以如果佢呢架根本就係一個 F 十四咁嘅樣，其實應該就裝唔到。咁 如果成隻咁整出嚟係喐唔到嘅話，就只腳根本整唔到嘢。 錯啦，我相信就係得隻翼式，可能識開式收咁咯。係啊，我咪飛機狀態啫，應該係啦。咁而家要玩變形就要等呢個嘅超合金嗰只，即係嗰只叫做。嗰叫咩咁 ？DX 啊 ，DX 合金系嘛？即系其实即系之前出过啲 DX 系咯， 有基件嘅，有内购嘅盲盒嗰、那个嗰、那个系列属于 系啊， 咁好大， 但系又冇大消息喎嘅。 我谂佢有需要时间去开发嘅。阿马仔就话惊佢唔知咪因为盲盒二号啊，即系嗰个 DX 合金个卖得唔好，会唔会话唔出只维基利？但系我谂维基利就唔会唔出，第一佢拉紧咗， 嗯， 俾咗钱嘅。冇理由唔出嘅，咁同埋咧，我覺得每一套嘢咧，你出隻主角機咧係賣到嘅。其實萬合賣到啊，二號差啲啫嘛。 係咯，就二號死咗我見係。 話你同一個系列就唔好係咁出啦，就唔 work 嘅，因為佢實在係太大隻、太貴嘅。咁可能大家覺得買隻主角有紀念價值，但唔等於買多幾隻會買咯。 系咯，唔会摆咁多一隻㗎嘛。 咁同埋事实上万能盒呢係以万能盒自己见到透视係真係原长曲嗰啲係一个场面嚟㗎嘛。咁二号有冇呢、啊、我嗰个二号又唔记住得有喎，有咩好似冇㗎。 唔知呀真 係。係囉，咁你变咗你一号有呢个诚意结就正常啲囉。 其实佢二号已经卖大包俾埋飞翼嚟嘅。 係呀係呀，不过当然价钱佢都贵啫。 系啊系啊， 咁但系唔系话唔好，即系意思即系同样系列，即系你都知啦，越贵嗰啲嘢就唔可以喺个系列系咁出噶嘛。 系啊， 系啦，但每一个系列出一只，我都系还可以嘅，即系佢就好聪明嘅拣咗 1J 啊，出 1J， 因为 1J 先系真正主角机嚟嘅，其实 系啊， 系咯，咁咯，咁如果你唔系谂住出好多只，就系出一只咧，咁其实出 1J 都系一个好嘅选择，系咯， 系咯， 我有期待噶，对嗰个系，因为佢连嗰啲机翼嗰啲灯都有得着灯啊。好嘢啊，係啦，咁 OK， 咁 anyway 呢，如果嗰個系列就等嗰個啦，係啦。 好，咁就冇其他，快啲啦，系啦。 哦，讲多只李小龙啊，出入黄衫嗰只啊， 系 死亡游戏嗰个版本咯 ，SHF。 喂，我觉得佢而家啲样又好似出得好咗、啊。 唔知喎，但啲人又话佢样怪喎、啊，今次出咗啲表情。 怪怪咗过之前嗰啲。 哦，唔系，即系佢上一只嗰只李小龙啲人觉得个表情好啲喎、 啊。哦，系咩？ 唔知呢个怪啲啊嘛，过去即系佢整嗰个笑样系咩怪啲啊？ 哦，咁啊系，咁但系我觉得佢个样算整得似噶、 啊。哦 ，OK 啦，都系，咁第时要睇大货先知啦。 当然系咯，即系唔好变百两金系咯。 吓咁、啊、今次我见到系黄衫，你讲黄衫好睇啲定上次嗰个只即系打大赤辣只即系功夫裤好睇啲？ 咁都系经典系嘛？两 吓唔系，我中意佢六双节棍啫，其实系。 系黄色双截棍， 系啊，呢、這个特别啲嘢，我觉得 系，唔系应该仲有支嘢咁啊？佢好似有支嘢 嘅，系有个棍咁 啊， 系啊， 咁样啊，好似系咯，系咯， 吓，咁啊，咁都系睇下点咯，即系应该就个头可以换嘅，同之前嗰只，咁如果买埋咪多啲表情咯， 哦，可以换百两金来， 吓，唔系人哋我见到人做咗啦，百两金个头， 系咯，好似喎，反而我做得， 吓，系整埋条金链俾佢啊嘛，人哋。有啊，系啊，整咗啊，啲即系啲出边整咗之后拎去买啊，见到人 系王极惊王极惊天拳啊， 系啊， 乜第 五留手啊， 五留手啊，系咯、啊、，OK 啊，嗰、那个系，好有冇？ 好、哦、差唔多啊，其实啲 差唔多啦，好，咁啊，嗰下礼拜咩做噶啦，系嘛？因为今日我要快啲，可能今日系咪选举日啊，要出去啊？ 系啊，系啊， 好，唔紧要，我都讲两个钟嘅，大佬，咁啊，以冇咩嘢嚟讲，我都算讲好多嘢啦，今日，冇啦，冇，好，下个礼拜咩做？好似系咪终于做呢个迷之时空啊？我初以为今个礼拜，原来下个礼拜先做。咁下礼拜先同大家再比较下呢套同阿 EU 超时有冇啦，好嘛？ 系。 但我恐防咧，呢套真人版咧系差过 EU 咯，唔好意思。 哦，第一件事，阿藤原同阿英减咗分啊嘛，佢做啲表情。 喂，咁我好中意睇阿有川架纯，咁就好可惜又其实佢呢个角色本来唔系咁重戏，佢夹硬即系因为佢两个做就变咗系咁加戏。 系可能破坏咗原本嘅，可能 系咧，整个古仔唔好睇。跟住其实原本应该细路嗰个角色系重啲嘅，反而 嗯 呢度可能因为两个童星都系即系唔系啊？佢哋话佢做得好啊，咁啊事实上系做得好，我睇咗啦。咁但系其实始终佢唔系一个卖座嘅演员嘛，两个细路女就唔使 系唔系其实揾啲演员有阵时就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因为个名气改咗个剧本我嚟走，有阵时有个问题出现。 即系其实佢咪同呢个我们会飞啱啱调转咯，我们会飞啊，点都整翻啲杨千嬅喺度咁样，但系就即系叫做 O K 有声咁咯。但系佢就好在就冇，即系佢真系当系说书人啫嘛，系咯。就现代嗰度佢都唔系咁多咁，咁呢度就竟然因为呢两个明星嘅原因就加重咗咁多现代啲戏咧，我。同埋佢又改咗 ending， 真係我唔鍾意啦。OK， 咁我唔穿係點啦？下禮拜先穿啦。OK， 係。OK， 咁我唔係太鍾意。咁但係其實我就好實質實睇翻個特別個動畫版非常之好睇。 係。 係啊，即係竟然真人拍得差喎動畫，但仲要咁就梗係啦，動畫畫乜唔係？但係佢呢個故事係真實噶嘛，即係佢畫真實世界噶嘛。喂，你唔係畫出嚟真實畫仲難啲嘅咩？ 我唔知啊，好似日本好似都幾大鑊，好似即係佢將啲動漫改編，我無論我唔係有冇特技或者咩嗰啲，佢好多時都做衰嘅，唔知點解。 即係呢個咁人咁 dramatic 嘅故事，做真人版反而會輸俾套動畫，我真 係都衰嘅，我真係奇怪啊！ 簡直係簡直無法想象。咁就 anyway 下禮拜正式做。咁如果中意睇有尊架上嘅朋友入場啦。咁藤原龍也都要入場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咪入場，我唔中意啫。咁或者佢有佢擁躉嘅始終。咪佢肯定好多擁躉啦。如果唔係點會一路有得做啫？ 系咯系 咯，我就唔太欣赏啦，我觉得佢唔得嘅，即系尤其是佢做嗰啲英雄就唔得咯，冇乜。 唔知啊，我成日唔觉得佢醒啊，即系佢大逃杀第一集做流啊，我啊 OK 啊，佢一做好醒嗰啲，我嗌过有冇咁醒啊？佢样个表情都唔似。 但系最弊佢而家成日喺度做醒啊嘛， 系啊， 谂住死啊嘛。OK， 好，咁啊，其他啲唔讲啦，有啲唔系科幻片咁，有冇啊？仲冇啲乜嘢？下个礼拜就主要呢出就惨啦。 系，可以冇 喎。咁有套咩叫 S 风暴啊？九月十五嘅。 系。 咁啊，港产片咁啊，唔知啦，系啊。系咁呢套叫做咩啊？咩萨利机长啊？系咪啊？咁样读咧？ 应该系萨利机长啊。 系啦，壁降奇迹啊！ 系啦 ，Tom Hanks 喎，咁啊，好似睇个画头就几好，就九月十五嘅，系啦， 系奇连伊士活噶喎，导演系， 哦，咁啊更加要睇啦，系咯， 有 IMAX 版噶嘛， 嗯，哦，我知啊，即系佢讲翻嗰件真实事件，即系话佢真系就系逼即架飞机急降咗之后，就反而就要开屏聆讯佢嗰个做法系咪啱啊嘛？但其实救咗好多人嘅嗰次，系啊，即系令到成机人冇死啊嘛，但警员反而要俾人咁嘅英雄咧，应该系咪？但反而俾人哋告，系咪嗰单嘢？ 嗯， 好啦，另外九月十五咧有呢个柯南啊嘅电影啦，咪《崇克的噩梦》呢个咪真嘅咧？ 真唔知我冇睇嗰啲， 你嗰次都讲过啦。 一讲完啦咩？ 唔系，即系有提过。 提过啦 ，OK。系啦，好啦，咁九月十五仲有一套咧，大家冇谂都冇谂过嘅嘢，就系、是、呢个《死亡习作》又翻嚟，即系呢个《Bear Witch Project》竟然有新戏。 嗯， 即系嗰套咧，话用手摇机，即系首创用手摇机嗰套啊，直情系。 嗯， 死亡集团即系唔系嗰个影住张床嗰个啊，再早啲影。 我知系再早啲喺个森林嗰个嘛。 系啦，跟住影住块面咁样，嗰条女影块面 close up 到睇唔到嘢咁样，大面咁样喺度讲嘢，喺度透气透气，死啦！我哋就 喺度喊啊！我 冇错啦，嗰套咁啊有套嚟嘅，但呢套就唔用手摇机嘅，好似系直情正常电影嘅，系啦。 吓，唔知失踪二十年先走去森林揾佢嘅呢个妹。 幽怨森林系啦，啊佢好似系话有人揾到饼带咁嘅，系啊。 吓 唔知啊，系啊，系佢二十年后嘅故事嚟嘅，咁啊。咁主要大家仲有興趣就睇啦，咁話曬叫做鬼佬自創嘅一啲鬼戲人物嘅，就好過即係好過貞子，因為佢貞子又嚟啊，鬼佬版啊， 係。 但係我唔見咗個日子嘅，之前冇見到喎，唔知去咗邊， 唔知 會做啊嚟緊，即係嗰度貞子又嚟啦， 係 鬼佬版我講緊，即係鬼妹做嗰度，係啦。嗰、 那 個拍鳥小姐就九月廿九，係 係 啦 ，B B 宅急便都係九月廿九。有个咩偷天任务喎、啊，刘德华喎、啊，诶，不过王晶嘅咁，大家唔睇啊。 系， 我啲人成日话呢个系咪咩《虎亲山居图》第二集咯？ 我惊差个会唔会？咁好啦，如果大家真系想睇贞子咧，有啦，有套好，即系佢哋而家当笑片咁样嚟推的，竟然系就系、是、贞子 VS 家椰子，系啦， 系， 系啦。 10月6号， 系啦，咁啊，大家记得睇啦，咁啊，北打睇咗啦，喺日本睇咗，仲要 ，OK， 咁啊，佢话笑到扑街嘅套戏，的确，当笑片睇， 冇辜负佢个名啊， 吓，点解咧？ 佢个名系笑片啊嘛， 哦，系咩？ 一睇到呢个睇图影系笑片啦，梗系冇辜负啊。 不过佢香港系咪可能凑翻即系 Halloween 噶嘛？嗰个时间， 吓，应该系啦， 系啊， 十月啦，系嘛？ 咁有一套唔知叫暗室殺戮喎，唔知咩戲嘅，就 禁室殺戮， 禁室殺戮係啦，唔知咩，真係唔識呢套戲。咁啊，呢個《斯諾登風暴》就十月六咁樣嘅。 嗯。 咁啊，《七合盪寇志》啊新版喎，即係單數華盛頓嘅版本喎，就呢、是、個十月十三嘅。咁啊，呢個Tom Cruise 有套啦，呢個《獵探追擊》 追擊， 就呢個《勢不回頭》都係十月二十嘅。咁啊，《奇異博士》啊，即係《Doctor Strange》十月廿六已經睇到咯。 系咯，快咯，好似 都快喎，系咯，我哋初以为要再后啲，原来十月已经睇到啦。好，仲有冇其他啊？快啲报埋啦。 哦， 冇啦，之后就十一月就要去 了。咁跟住三号啦 ，Tom Hanks 系呢个地狱解码，即系呢个 Inferno 啊，即系又系呢个达文西密码嘅续篇，今次呢度应该几好嘅，系啦。啊，终于见到啦，见到呢个贞子啦，鬼老板系啦，回魂空灵啊！十一月十号、香港时间系啦，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就十一月十七啊，今次我终于冇读错， 系 我成日都读咗地产嘅大佬。OK， 好，再冇，再冇。 我其实啲咁迟唔使讲住啦，我哋 星战咯， 喺度 合到一号咯，十二月十十五系啦，冇啦， 系 啊，刺客教条十二月二十二。系啦， 嗯， 有冇？诶，之前讲话嗰度长城啊嘛，张艺谋我哋话嗰度咧，即系中国科幻片，今次揾咗麦迪文做主角，刘德华客串嗰套啊，即系我话睇画头，我反而有期待嗰套啊，啲人闹啊嘛，但我话喂唔系喎， 打只龙咁嘅嘢喎，唔知咩 嘢咯，咁佢可能喺异世界嘅，即系大家唔好谂话一定系中国古代啫咁啊，系咯，咁呢套我又反而有啲兴趣，长城就十月廿九嘅，系啊，咁样啦。好，其他唔報啦，報到下年啊，嗰啲有啲算啦，翻翻嚟啲唔係骷髏島，唔係今年嘅嘢唔講。好啦，講住咁多先啦。好，好啦，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啦，多謝大家。好，咁我哋 嗰個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sf， 有好多講唔多 ，htsukusf， 有好多講唔多 ，hk。咁如果大家咩爆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睇完寫信俾我哋，等佢等佢回信嘅。咁轉個頭咧會擺上埋 audiocast.com 同 sci-fi 411，咁同埋呢個嘅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頭先嗰啲更新咗咧，呢、這個香港播放啊，即係 catsquare.com 就會見到我哋啦。咁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就要 under 翻regular 先會揾到我哋嘅。咁亦都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7663 嘅3392617663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gular 先。另外呢、這個嘅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仲有經典重溫嘅。咁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